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我是美然康康李志刚， 我是超 B 洪奇俊，姨妈姑姐，我不想努力了啦， 梗唔得啦，新嘅一年你要继续努力，我哋要同心抗疫啊！ 咁啊，姨妈姑姐，我哋一齐努力啦！ 耶、yeah ！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终于出新书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冇谂过好事可以成双？ 诶，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睇我一身刘善盈嘅 body， 睇下我轻巧到震嘅骨架， 听下我惊人嘅肺活量。 I believe I can fly， 走晒音喎。嗱，想讲咁多都系想飞啫，系嘛？ 不过人可唔可以飞咧？ 飞机嘅原理又系啲咩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场实验室，由我华贤、 家俊、 善恩 同大家一起探讨飞行嘅原理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喂，肥妹仔就揾剧，新一年我哋要送个祝福俾普天下嘅孙仔孙女。 好啊 ，Prince Lai， 我想翻学啊。 唔止翻学啊，系翻学校啊。 啊，好耐都冇掂过啲同学仔啊。 吓，你想掂边度啊？ 念咯，掂念啊嘛。 丰收快活人，祝福所有孙仔孙女，人人有学校翻。 好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唔使变肥妹仔住啊！即系新年快乐，桂花田同埋新年快乐，程振鹏， 新年快乐，曾志豪，新年快乐啊，程振鹏， 系啊，桂花田，曾志豪，仲有各位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听众 ，Happy New Year！ 今日已经系2021年1月1日，哇，啱晒真系啊，冇错， 同日，但系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如常丰收一下。 系啊，我今日一路翻嚟嘅时候咧，不停咧无论系出门口嘅看更啦，喺我哋去到楼下，我哋呢边嘅接待员咧，大家 全部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咧、 啊， 我争啲啊，惯咗想喺个银包度攞啲嘢出嚟俾佢啊， 攞封利是系嘛， 系啊，跟住后来发现咦，得啲消毒湿纸巾啫，OK OK， 喂，都 OK 啊， 系啊，新年快乐，跟住就包个消毒湿纸巾俾大家，系 啊， 我今朝嗰包叫做消毒湿纸巾，消毒湿纸巾咪成封利是咁啦， 系啊系啊，头先阿桂芬入嚟咧几豪爽啊，新年快乐，唉，逐包派，逐包派。 勤勤力力咁样去消毒啊！ 系 啊，我哋要继续抗疫噶嘛。 系啊，嗱咁啊， 我哋2021年啊，要打到佢啲病毒啊。 哦，咁啊系嗱，如果讲开咧呢个2021咧，我相信琴日大家应该收到好多咧，即系嗰啲特制嘅叫做贺电啊。 系啦、啊，哇、啊， 大家咧好似外国元首咁样咧。 啊，嗰啲啊。 系啊系啊，嗰啲头贴啊，系啦、啊。 我成日觉得好型噶，即系我哋而家咧处身呢个世代咧，我哋好似每个人都系外国元首咧，一搭正嘅时候咧，好多贺电咧。 好忙啊！ 好忙啊！咁、啊啊、你琴日有冇收？收到咧任何一款咧，你会觉得咧零舍觉得啱心水，系啦呢一个即系啱晒2021嚟贴出嚟嘅咧，你有冇？ 喺寻晚未到新一年来临，已经俾咗你哋啦。 你早瞓啊嘛， 俾咗呢个系啊，我系早瞓王嚟噶嘛，你知啦。咁所以咧，我就已经一早 send 咗俾咧我哋风骚团队嘅各位啦，啊即系阿桂花田啊、曾志豪同埋我哋监制啦。 系啊，咁啊，使唔使讲埋出嚟啊？ 我最中意嗰个，佢话咧 新嘅一年啊， 成只猫咁样。 系啊，佢系一个猫嘅造型啦，但系佢入边个内容。咧实在咧，我觉得好啱。 你嚟读啦，你嚟读啦。 好啊，你啊。 内容咧，主要咧就系话到话，新嘅一年咧，请你继续包含我嗰个嘅性格，我系唔会变嘅，谢谢。咁所以咧，嚟紧嘅一年咧，请你继续咧系要克服我呢一种嘅状况。 你讲好啲。 彭仔系啊，彭仔你 嗱，我对住讲啦。新嘅一年，如果我有啲乜嘢令到你讨厌嘅地方？咁啊，开头睇到呢度，以为有啲咩， 好谦虚啦， 好谦虚啦， 好谦卑咁样。 麻烦你自己克服，因为我是不会改的，谢谢。 我唔会改噶。 哇，呢啲似系咩？即系似系咧， 這個、 我人好直噶，不嬲都系啊。呢啲我外国翻嚟噶，咁样咧。 系啊， 我想问下老细啊，咁如果咧，你同啲员工做下 payroll 嘅时候咧， 系啊， 佢咁样回应你，你会点啊？老细啊。 有个说话好啱用嘅、 啊， 我记得以前咧，阿司徒华仲在生嘅时候咧，华叔咧就用呢句说话讲咧，我入晒路啊，择善固执。 我估到你讲呢句， 冇错。如果佢系嗰个佢嘅叫坚持咧，嗰样嘢系好嘅时候，咁何必要人改咧？ 哦，但系我又记得第二句 咩啊？ 欺善怕恶喎， 系咩？有呢句咩？我冇记住喎。 咁你欺善怕恶系要做啊，定系唔好咁做啊？ 唔系啊，你择善固执，跟住嗰人就话：，睇你系咩人啦、啊，你恶啲嘅，你咪唔使改咯。 哦，系啊。 哎呦 ，OK 呢句可以嘅。咁阿田咧，你有冇收到边段？ 我见到咧，我又咪字句嚟嘅，我喺图画 图画图画 系有屋企人收到嘅。咁啊，佢咧就系咧有几个咧就写住，即系每个公仔写住一个二、一个零、一个二、一个一。 系。 咁咧佢有弹跳嘅。 弹跳。 咁啊，弹跳咩？上面咧弹即系好。似玩猫狗兄弟咁顶龟啊，系啦，咁跟住咧就上面咧全部都系嗰啲细菌病毒，顶咗之后咧，跟住耶2021耶咁样咯， 系啊，系啦， 我收到有个咧类似嘅，我都觉得咧比较欢喜，佢系嗰啲即系小动画嚟嗰啲 GIF 咁样咧，佢又开头咧就系望住咧，佢有电影分镜效果嘅，你就净系望住咧202。大头睇住佢哋个样啦，但系个个咧面容扭曲嘅，即系好唔开心。点解咧？因为个零变咗咩咧？ 系 变咗咧病毒嗰个样啊！ 那個、病毒， 病毒而家佢咪有嗰个样咧？咪好多个即系突出嗰、那个嗰、那个尖锥物咧，圆咕碌个波咧。 新冠啊嘛， 新冠嗰个啊嘛，咁咪、 啊、 全部都系咁嘅。咁咧佢就开头咧就净系 zoom in 咧，就净系见到202，然后点解佢哋咁痛苦咧？跟住拉歪咧就见到哦，原来咧嗰个零咧就变咗个病毒，好肉酸咁样咧，系咁吉佢，系咁撞佢啦。咁佢哋就好痛苦啦。 咁后屘点啊？ 好啦，咁梗系又过肠啦。咁然后咧就有个嘢咧就弹下。 弹入嚟 一支针嚟嘅， 哦个一， 嗰支针就变咗个一啦。佢仲要咧，佢仲要嗰个头顶咧，应该系戴咗顶咧，类似嗰啲医生帽嗰啲咁样咧，即系好似人哋入去做手术嗰啲咧。佢彈跳入嚟，跟住咧，然後咧好搞笑啦，我隻手指咧篤一篤嗰個零咧個病毒， 跟住就關咗啦。 喂，跟住呢個病毒望一望佢，然後咧佢就成支針咧就嘈不聲咧跟咗落去，咁啊針嚟噶嘛，咁啊打完之後咧，嗰個病毒就走咗，然後咧佢就自己好高興咧，噔就霸咗個位， 企咗喺個二一， 係啦，跟住咧然後頭嗰三個數目字都好開心啊，202咧就耶咁樣咧， 哎呀好啊呢、 這 個， 呢、這個真係。 全世界最开心啦！你见到呢、這个 系啊，开心啊，真系 系啊，咩 针真系好有代表性喎、 啊！系啊，即系所以喺琴日咧，我谂无论你去咗外边啦，喺条街度啦，定喺山上面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你点样庆祝呢、這个即系除夕夜啊，新一年嘅来临咧？但系起码我哋三个人嘅祝福都送俾大家、嗯。你觉得自己可以唔使改嘅就唔使改啦。老细特别有呢个优待嘅， 系啊， 系啦、啊。如果唔系嘅话咧， 你接受我咯。 你有冇试过同你老公咁讲 啊？接受我啊？ 系、啊，其实阿钱系 克服咗你噶啦，阿华 克服佢边方面啊？ 边 个黑？系啊，真系。喂，讲一讲天气先。 系，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39%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2021年1月1号嘅早上，风骚快活人开始啦。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bed.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now fro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 sight.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A whole new world. Don't you dare close your eyes. 100,000 Hold your things breath, to it gets better.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动画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 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我估我哋琴晚三个咧都冇出过去噶啦。嗱，你有个早瞓王啦，系咪先？ 啊，早瞓王，你其实点解咁早瞓咧？你之前咧都夜 瞓啊！我本来咧系开咗一套电影嚟睇嘅，但系已经系睇鬼片添啊！ 真系唔该晒。 咁你呢度唔系鬼片，系把鬼片喎、 啊？唔系啊，我睇得下咧，佢真系 瞓咗啊！ 支持唔住，好眼瞓啊！ 可唔可以介绍下系咩戏名，等大家欣赏下？ 系啊，闷到咁样。 唔关嗰套戏事嘅，嗰套戏其实系几恐怖嘅， 恐怖到你瞓错喎。 台湾啲讲啲灵幻嘢咧，佢拍得几恐怖啊！但系我真系唔知点解病魔咧，唔系病魔， 睡魔， 睡魔， 哇，好嘢喎！你真系 口水讲过吓，睡魔咧真系仲劲过嗰啲 鬼片。 系啦，所以我真系十点唔够， 十点唔够你就瞓咗啊？ 零啊，唔系够噶够噶，十点零就瞓啦。 哇！喂，我琴日都特登咧，压我两个细路咧，都要拖到十二点后先俾佢瞓啊！都 你有冇试过同佢哋一齐？所謂即係等倒數啊！ 有咪今日咯，今年咯，好似我往年我唔記得咗，我完全唔記得咗往年做過啲咩啦。又往年都係五歲啫嘛。 咩啊？舊年係唔記得咗做咗咩啊？ 大家喺做咩啊？ 舊年勁撳 F5 啊嘛！ 我冇啊！ 喺度隨即倒數，喺度大抽獎啊！ 我不嬲視錢財同埋抽獎如糞土㗎。係 啊， 我咩有咯？仲想乜抽獎 啊？佢 仲勁過我，都係視如糞土啫。佢咩都有啊，真係。 因為我琴晚咧同阿永榮喺度講咧，啊，琴晚佢話。旧年嘅今日我哋做咗啲咩？咁跟住咧，我旧年嘅今日咧就喺英国嘅。咁啊，跟住咧个女咧就同个女仲同我讲咧，就话啦：系啊，我仲喺度不停咁啊揿个电脑喺度大抽奖啦。跟住咧，你就喺嗰个叫做利物浦嗰度同我抽市长啦，咁啊倒数咯，一齐。 系喎， 系啊。 嗱，今年我都冇出到去啦。咁啊，又冻又成啦。咁咧，但系我身边啲 friend 咧，嗱，原来琴日我就遇过有个朋友咧，佢就去露营啊， 去大帽山啊。 系啊，佢哋成班咧就真系立晒啲露营装备咧，就上去大帽山啦。 成功啊！ 成功啊！ 见到嗰啲相啊，同埋 系啊，影咗张好靓嗰啲，即系日出相啦。 哇！ 系咪啊？ 系啊，咁啊， 一样见到 好搞笑噶。佢仲同我讲话，佢哋成班 friend 咧，觉得自己好似去北极咁样咧，啲装备啊，点样着晒啲毛毛裤啊，全部嚟晒咁样。 其实呢件都系一件事嚟嘅，即系为咗去迎接2021年咧，上到咁冻，仲要咁冻，先 系 好。 仲要你知唔知好难得系咩咧？即系大家差唔多年纪嘅啫嘛，咁啊，佢都成家。不过咧就应该咁讲，成家立室啦，边一方面系讲紧有冇即系细路嘅咧？ 哦，咁 唔知系立室定成家嗰忽咧，应该算系咧，佢又冇细路嘅。 哦， 咁于是乎咧，佢就好骄傲咧，就同我哋 两公婆 系唔系两公婆？佢同啲 friend 好似系咁啊，漏我哋咧，咁我哋另外几个有细路啊嘛。佢话你哋咧，其实系咪有冇可能咧，有任何机会咧， 出 嚟露营一晚嘅咁样？哇，跟住惨遭我哋无情嘅拒绝，因为冇办法。走唔甩啊！真系， 如果俾我咧，我 OK， 我会谂埋我两个细路添，因为够大啊嘛。 你两个够大啊嘛，系啦。咁结果唯有做咩咧？我就同我僆仔咧喺度睇片咧，我就话嗱，记唔记得阿爸爸咧？喺你三岁嘅时候咧，咁嗰阵时仲有嗰啲即系亲子节目做啊嘛。我就话咧，佢带我哋一齐去咗一次露营嘅，就去咗啊西贡，嗰唔记得咗叫咩咧？ 系啊系啊， 好靓喎！ 但 系 夏天嚟嘅， 夏天啊，咁啊望住佢咯，咪大家话嗱，你知唔知我爸爸啲叔叔朋友咧就上咗山度啊，好冻啊，翻我爸爸同你去海滩个样啦吓，睇翻我哋以前细个去露营咧，咁啊唯有咁样开心下咯。 点解你同你个仔分享你嗰啲朋友去咗露营啊？ 唔系，我话俾佢听，有啲人去咗露营啊。 哦、 我睇翻我哋自己睇露营，我细个同佢去过露营啊嘛。 我以为你借故咧想，然之后 想氹佢去啊？ 可唔可以去啊？咁样问一声。 我都想啊，都明知唔得啦，真系。 你话有家庭有细路啲去唔到啊？鹏仔，你叫佢去，你佢去唔去啊？ 佢话睇鬼片啊嘛。 佢又话喂，唔好搞我啦。 如果我哋漏佢嘅，可能佢都会 OK 嘅。 系啊，如果有，我系要有人 撩起嘅， 去噶。我唔识得自己去 call 人哋。去 但我哋嬲你，我哋会咁样讲噶。彭真系你去唔去？你唔去都得噶，你挤低钱得噶啦。系啊，买帐篷啊嗰啲咧， 赚 唔到钱到。 如果你嬲我去，我可能真系会唔去，因为我惊咧。如果三个都困咗喺山上边， 边个 做节目？ 系啊，呢个咧 可以听风烟啫嘛。 嗰个位可能接收好差喎。 跟我哋黄室一样 系 嘛？ 系啊，咁啊，同埋我有咩做咧？琴日唯有咧就喺网上面咧，呃啲僆仔睇烟花咯。 哦， 即系咧开电视，咁跟住就博住个 iPad， 然后就话嗱，睇下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嗰啲倒数。你知唔知道 YouTube 有好多呢啲嗰啲 live 嘅 show 咧？ 有咯， 系啦，但系咧，其实佢又唔系太点讲咧？你好难咧认真睇落去嘅。譬如佢又写住话咧，伦敦啊、悉尼啊，边度都有啦。日本啊、台湾啊， 即系全部实事啊。 好多都系实事。 喂，亚洲区就实事到啫，咩伦敦边有啫？ 佢系啦，点解会有咧？ 即系旧年嘅 2020。 哎呀， 唔系，但系我真系见到有好多嘅。佢写住咧，呢个所谓嗰啲 live 嘅嗰个时序咧，譬如咧，我唔知悉尼咧，照计应该都唔系一样噶嘛，系嘛？ 早啲添啊！ 佢再早啲噶嘛？因为咧，我喺度望住咧。我哋由九点开始揿咧，佢有悉尼嗰个画面睇啦。个烟花我播到十二点，佢都仲有噶。 哦， 佢系咪不停喺度重播啊？真 系，可能系重播。 佢话不停重播，跟住咧，原来僆仔唔中意睇嘅。 佢唔中意就咁睇斋烟花。 佢就咁望住个烟花咧，望咗五分钟，佢话：爸爸好闷啊，想睇叮当啊咁样。 叻仔喎， 有咩识得表达啊？ 系 真系闷噶， 包嚟包去做， 系啊，冇错， 自己又去亲历其境， 我都好难咧，坐喺定定咧睇多十分钟咧，我以为会影下啲城市画面啊，即系啲热热闹闹啊，唔系，真系影住夜空嘅，斋爆烟花，但系爆得好劲喎，咁样。 所以成日都话咧，睇烟花系现场睇系最好嘅，最好嘅气氛嘅。 系啊，咁啊， 我都觉得好即系惊讶咧，就系虽然话疫情咧，世界各地都有咧，但系又睇翻啲新闻片。其实就算在我哋中国内地啲城市啊、台湾啊，喂，就算话咩北韩啊，佢哋一样 北韩都有， 系啊，北韩都有啊，有倒数活动啊，一样系咧，好多人聚集啊，有啲咧就系、是台上嗰啲就唔戴口罩啊，台下嗰啲民众就戴口罩、啊。 佢嗰边安全啊嘛，个安全系数高啊嘛，北韩、啊。 咁仲有台湾安全系数都高，咁但系中国内地嗰啲嘅。城市即系 我哋典范嚟噶，我哋典范嚟噶， 咪就系咯，人哋咧系啦， 而家系举世都一片悲鸣，唯独我哋这里风光独好， 系啦。 嗱，我哋起码香港啊，政府就已经唔敢啊叫人哋出去庆祝啦，系咪？ 唔系啊，有啊， 但系咁样，中国大陆、台湾佢哋都可以有， 唔系啊？我哋琴日你知唔知？我哋民间烟花又有得放啊？ 有 系啊，呢个 系啊，真系离谱， 好劲喎！ 啲 friend 都影到， 你唔话俾我听啊？民间放咧真系。系啊，嗱，边几个地区咧，即系大家以后买楼咧，可能可以参考下啦。烟花景，烟花景，佢话九龙，喂，好近啫嘛，九龙城噶，九龙城贾炳达道公园咧有一场民间烟花汇演，哇，乒乒乓乓咧成分钟噶，办完之后仲有人见新年快乐噶，咁啊听讲话咧就喺佢附近一个咧即系足球场嗰度，哇，但系啲人影出嚟嗰张相咧。只能够用火树银花洒满天，哇！一个大厦隔篱，好夸张。咁我哋例牌要讲句啦，呢啲系犯法嘅， 系啊，唔得噶，系啊， 犯法就系犯法， 咪系咯。 就算你放烟花都系犯法， 唔系总之就唔得啦。对于咁近民居， 但系你冇发觉咧，好似每年咧，无论系农历新年定系呢啲咧，睇一啲犯法嘅烟花嘅新闻咧，又成为咗一种另类嘅传统。你好似每年都会见到， 唔知算系只眼开只眼闭啊，定系点样咁？ 不如嚟一场咧，下次就叫做官民烟花大比拼啦。即系嗱，你知道有啲人会喺民间放烟花嘅， 好似澳门咁划定一个范围。 唔系我哋揾啲技术人员咧，政府人员喺隔篱监督，系啦，就指定地方咧举办一场民间烟花汇演，系啦，五架消防车隔篱啡定水喉嘅， 临时牌照， 哇都得喎， 烟花楼啊， 即系你 澳门咪有国际烟花汇演咯，比赛咯， 系 啊， 我觉得应该试下。 世界各地咁，我哋吸引嚟唔同区份系咪啊？ 但系我觉得今年嘅烟花咧，其实应该参考咧桂花田喺。 百无禁忌里面嗰啲材料咯。 即系点啊？ 有嗰啲咩硫磺啊、麝香啊，系、啦，全部都系咩啊？ 系抗菌嘅， 抗菌嘅，最好最好爆出嚟咧， 艾草 就唔系烟花，系嗰啲金银花、艾草嗰啲咧，喂，咁啊开心好多真系。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报报道，发展局正探讨在另一个海滨位置重置已经在2007年被清拆的皇后码头。发展局回复查询时候亦都说，正是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中一个优化海滨项目之下，在另一个海滨位置重置皇后码头，并恢复它的码头功能。发展局表示，在未来几年，当局都会推行多个优化海滨项目。政府已经在2016年嗰阵，在中环9号和10号码头之间，就重置皇后码头的设计方案进行公众咨询。政府正是按收集到的意见，详细考虑未来的路向。踏入新一年，伊利沙伯医院一个男婴在凌晨零时零分顺产出世，重大约 3.38 公斤。另外，仁安医院一个女婴在凌晨零时零一分顺产出世，重大约 3.49 公斤。大律师工会副主席、资深大律师叶巧琪认为，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在考虑是否批准保释的时候，除了考虑被告会否有机会弃保潜逃、干扰证人或销毁证据和会否再犯，同时应该考虑控方的证据强弱。叶巧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他不明白被告在上诉期间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保释。他又说，在案件正式审理时，终审庭五名法官会否包含一个外籍非常任法官，也都会是法治指标之一。虽然案件涉及国安法，但按香港过去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按惯例会有一名非常任外籍法官负责处理。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发表新年谈话，指出台湾凭着相信专业、彼此信任、社会团结，一起战胜了新型冠状病毒。他再一次感谢所有努力不懈、从防疫、纾困到振兴参与配合的每一位台湾人民。蔡英文重申2021年最重要的责任是让民众如常生活，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脉动前进。他强调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为台湾布一个永续生存的局。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台湾的地位越发重要。两岸关系的稳定已经不只是两岸关注的议题，更是有关印太区域稳定的议题，而且是全球焦点。过去一年，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湾周遭频繁活动， 不单止冲击两岸关系，更加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造成威胁。他重申，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在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之下，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微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提起本地漫画，你会马上想起。 偷刀断水还流。 香港漫画不是只是得打打杀杀的。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主角草日就以轻松幽默的生活日常杀出一条血路。回望廿年港漫生涯，草日的创作又有什么变化？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主题曲、插曲、片尾曲，一齐寻找最强动漫主题曲。一首歌曲蕴含两个故事。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もうはいリーサ。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圆号，日语最强动漫歌曲站。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新一年新开始吓，我哋希望咧就唔使喊咁多，可以笑多多，笑多多。口罩下嘅我哋咧，应该可以咧就绽放漂亮嘅笑容。不过如果想笑嘅话咧，有啲咩可以做呢？过去呢一年咧，可能你同人嘅接触咧少咗好多啊，系因为惊啊嘛，有呢个社交距离啊嘛，会唔会同动物可以接触多少少啊？整条片嚟睇下，有冇啲同动物相关嘅爆笑新闻啊？系有嘅，呢一次要大家睇一睇嘅爆笑动物片咧，就唔系嗰啲即系咩笑笑小电影之类嗰啲咧，或者动物咧点样自己哈碌嗰啲，而系动物袭击人类嘅片段。吓、啊，咪玩啦！喂，2021年嘅第一日你就整啲动物袭击人类，又话好笑嘅。喂，佢唔系讲嗰啲咧狮子、老虎、大笨象咧，即系点样打人吓、啊？即系嗰啲同阿天打人冇乜分别嘅啫。但系佢而家好笑嘅地方咧，就系、是、全部都系一啲咧你想象唔到，表面上系毫无杀伤力、卖萌卖可爱，不嬲先系佢哋标记嘅嗰啲小动物，原来佢袭击人咧都会好痛嘅。例如有啲咩卖萌嘅小动物咧，譬如。海豚襲擊人是怎樣的呢？蛤，海豚不就是頂波波的嗎？難道他頂了個男人？是沒錯，他是有襲擊男人的。不過在這條片裡面，原來海豚跟你玩潑水，你是會輸給他的。你不知道怎樣潑水啊？你在海灘上跟年輕人或者泳池上，大家互相拿著水，拿著手，捕著水，是這樣潑，是這樣潑。 咁样嘅游戏咧，你会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大家都系人啊嘛。但系如果你嘅对手系一只哺乳类动物，仲要系你在明佢在暗，你喺岸上佢喺个水池边。呢条片里边其中一个袭击嘅事件咧，就系嗰条白海豚，就喺嗰个水池度咧。本来就同个训练员喺度玩紧嘅，点知越玩越高兴，佢就咧耷低头，我高头，耷低头，我高头，你知啦，佢喺水底嗰度泼出嚟嘅水咧，个对比啊，直情好似咧流岸上面嘅人类咧，就攞嗰个水枪咧嚟射佢，佢嗰度直情咧攞个海啸咁砰一声冚埋落佢度。好啦，又或者咧，平时系我哋即系吓如取如葵啊，你食快餐一定要有佢嘅嗰啲炸鸡咧，哦，真系罪过罪过啊！嗰啲鸡如果袭击你嘅时候，又会点咧？鸡点袭击我啊？一只鸡可能唔够你打啫，但系我一群母鸡咧，一群鸡啊，一群公鸡母鸡咧，咁啊，其中一条片咧就有个女仔咧，佢本来好好心噶，佢唔系去虾啲鸡，佢咧攞啲饲料咧去喂佢，点知咧就佢手脚慢啊，咁啊大家咧就比较心急啦，好似吓未食早餐咁样咧，啲鸡咧开头就啄下佢只手，跟住咧佢一叫咧就引嚟更加多一成群鸡咧，哇好壮观啊！原来啲鸡咧如果想抢嘢食嘅时候咧。佢哋都会飞得起嘅，我见到佢哋飞到去咧，接近咧，即系嗰个女士咧，大概半条腰个高度咧，嘎嘎嘎嘎嘎，就系为咗嚟食佢手上面嘅嘢。一路睇咧，我想话好自如嘅，你会发觉咧，原来咧，动物咧同埋人之间嗰个战斗咧，如果喺呢啲场合咧，我哋人系会输俾佢哋噶。我哋以前都知道啦，你去奈良喂鹿咧，好多时候你都会俾嗰啲鹿咧围攻你嘅，有啲系俾人顶 pat pat 啦，有啲咧连即系你手上面嘅胶袋都抢走晒，仲系我哋香港马骝山里边啲马骝啊，都够恶死啦。不过睇完呢条片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其实点解我哋会输俾呢啲动物咧？唔系因为佢大只过我哋，唔系因为佢牙尖过我哋，唔系因为佢个嘴长过我哋，系乜嘢？系乜嘢？系因为。我哋善良啊，因为我哋从来都冇谂过要同佢哈哈爸爸斗争。如果唔系以我哋人类咁邪恶嘅脑袋，我哋点会对付唔到嗰几只鸡啊？我哋输俾佢哋系因为喺呢条片里边出现嘅所有人类，佢哋都系善良嘅人类，唔忍心伤害小动物。所以如果你下次唔小心俾只蚂蚁吓亲，又或者嗰啲女士见到只曱甴跳起身，你唔好笑佢细胆，你应该同佢讲。你真系好善良啊 ，Honey！ 所以呢一条片啊，叫做十分钟笑到肚痛嘅猫狗动物袭击人类短片咧，我会俾好多个好多个猫猫狗狗同埋乌龟佢。瞬间看 channel 啊！我哋台长由于佢身形都比较娇小，我谂佢同动物相处嘅时候，一定系更加容易受到袭击。啊，台长，你会唔会见到鸵鸟嘅时候你会惊噶？因为呢条片里边咧有一个鸵鸟袭击小朋友嘅，我睇到都戥你有啲担心啊，台长。 哇，你又讲得啱啊，曾志豪，我咧对于嗰啲一个嘴系尖嗰啲咧都有啲惊噶，你唔好话鸵鸟啊。一隻雞啊，喺街市見到咧，活生生嗰啲我都驚噶。啊，更何況我真係試過俾咧動物襲擊啊，我試過俾狗咬啊，細個嘅時候，所以都係有啲陰影嘅。咁啊，唯有啊自己咧都明白嗰個意思啊。我對待佢哋好啲，咁佢又會善待我咯。希望係咁啦。好啦，嚟到咧2021年嘅1月1号，全新一年新一天嘅开始啊！瞬间看 channel 咧，鹏仔就想带大家咧就去玩下，去咩地方玩呢？边度都唔可以去咁样，唔系噶。如果你系咧屯门区嘅街坊咧，就首先咧你应该自己喺屯门嗰度咧行一行，因为咧，原来咧。屯門呢一個嘅屯門河嗰度呢有一個呢由藝術推廣辦事處佢哋策劃嘅叫做非凡屯門河公共藝術計劃，其實已經呢喺呢個隨即展開咗㗎啦。咁你話今日呢呢、這個元旦日啦，如果係冇乜地方特別可以去嘅話呢，你喺屯門區住嘅，咁不妨呢當落街買個嘢咁啫，都應該可以睇得到嘅。介紹下啦，這個呢主要呢就係話呢喺一單新聞當中呢我發現到嘅。咁呢個新聞嘅報導呢就話呢喺個嘅藝術推廣辦事處方面呢，佢哋邀請咗有六組本地嘅藝術家啦參與創作啦。咁呢就喺呢個嘅屯門河啊，沿住屯門河呢就一路呢 就有唔同嘅藝術裝置咁嘅。咁其中咧都有講到咧有成六組咁多嘅。喺呢一則嘅報導裏面咧，佢有講到啊，譬如有係呢一個嘅藝術座椅啊，有一個咧回彈的乒乓波台啊。又有咧係一啲公園裏面嘅一啲愛心彩色嘅裝置啊，又有一啲咧係屬於咧係編織嘅，喺一條河嘅欄杆嗰度咧就有啲藝術作品咁，聽落咧似乎咧都係幾吸引嘅，咁最緊要睇下係咪得個講字㗎，因為就咁睇咧文字咧我又唔知道係咪真係咁有趣啦。於是咧就揾下有冇片睇下先，咁其實咧又真係有片可睇嘅噃。呢一段嘅片咧就係嚟自啊呢一個 channel 啦，呢個 channel 咧叫做我哋藝術，係啦，我哋藝術咁樣。咁呢一個嘅短片咧就叫做咧藝術推廣辦事處非凡屯門河，仲要係360度虛擬導覽。咁啊撳入去睇下啦，先發覺，咦？真係有趣喎，原來呢一個嘅短片呢佢係可以俾你呢喺個畫面嗰度呢係360度呢去移動嗰個嘅鏡頭啊。即係話呢喺呢條片入面呢會有一啲好似主持咁樣嘅朋友呢就講解，然之後呢就同你一路行呢個屯門河，然之後你呢隻手指可以一路呢捽上捽落360度咁樣喐呢，你都睇晒呢成個景觀嘅。兼且咧，佢仲喺呢條片入邊咧有一個嘅裝置咧，就係撳嗰個掣咧，就會變咗，即係喺你手機入邊啊，撳嗰個掣咧，你可以用 VR 嘅形式咧嚟到去睇呢一個嘅屯門河嘅藝術裝置。咁啊，一路行嘅時候咧，又真係睇得到咧，呢一個嘅新聞所介紹嘅咧，喺影片入邊亦都咧再有更加咧係詳盡嘅，同埋咧可以活動地咧睇得到，譬如咧。有呢一個嘅屯門河嗰度咧，首先有見到咧有藝術座椅係咩咧？就係兩張咧，好似咧飲茶嗰啲蒸籠啊咁樣嘅座椅嘅設計嘅，個頭殼頂嗰度咧有兩塊咧，好似啲蒸籠嗰個紗網咁樣嘅。啊，一格格咁樣，咁啊話咧，我嚟等啲街坊咧感受翻咧，即係喺屯門咧好多老街坊中意飲茶啊嘛，同埋傾偈啊嘛。好啦，再行咧就見到有一個咧。回彈嘅乒乓波台喎，咩意思呢？佢話咧呢個回彈回響嘅意思咧，就係咧嗰個藝術家咧特登咧就揾咗兩塊咧係一個大圓形咁樣嘅設計嚟到做嗰張乒乓波台，即係好似兩個圓形一搭埋一齊。咁咧而且咧玩嘅時候咧，你仲可以咧兩個人。以至到咧係更多人一齊玩，因為嗰張兩張乒乓波台咧係圓形噶嘛，咁就唔會淨係局限咧一兩個人玩啦。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打嗰個乒乓波嘅時候咧，係會變咗做音樂嘅，因為你彈嚟彈去咧，佢嗰個物料嘅設計咧，令到佢咧係變成一個係有音樂咁樣嘅聲音嘅，都幾得意嚇。咁再行咧，帶我哋去到啲公園啦、啊，有見到一啲咧係彩色嘅心形嘅裝置啊，以至到咧就係一啲咧係座椅嘅藝術設計啊咁樣。再行遠少少咧，就帶到我哋去咧喺呢個屯門河兩邊咧有一啲欄杆啦、啊，欄杆上面咧都有咧藝術家咧佢哋咧用布咧編織而成嘅一啲好趣致嘅富有藝術感嘅裝飾嘅，咁其中有好多咧都係好得意嘅貓貓嘅造型添，咁啊一路睇嘅時候咧一路覺得咧，咦原來真係喎，喺我哋嘅社區入面咧有陣時咧都遺忘咗一啲咧咁有趣嘅藝術裝置，仲要係特別咧係有心人咧去製作嘅添，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喺呢一個嘅新一年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咧慢慢咧放下呢、這個疫情下影響我哋心情嘅嗰種嘅情緒，而是咧慢慢回復翻咧，係能夠有呢個閒情咧去享受啊、欣賞咧周邊嘅事物啊。所以今天咧，我都特別咧就要俾呢一條嘅短片咧，俾五個拍手掌嘅 emoji 佢。啊，呢位街坊咧，雖然就唔喺屯門住啊，咁啊喺佢嘅社區入邊，會唔會都有一啲？藝術裝置可以欣賞一下咧，似乎又好似冇乜喎。會唔會自己都打扮得靚啲，咁咪當係一件藝術品咁喺街度行下都好喎、啊，嚇、啊。桂花田， 其實都係嘅。自己扮靚自己咧，其實都令到自己開心嘅。喺社區如果有更加多呢啲嘅藝術裝置喺度咧。 最紧要有用咯吓。如果唔系好似你嗰只鹅咁啊，豪仔屋嗰条村嗰只鹅咁喺度唔知做咩啦。2021年1月1号咧，祝大家咧新一年身体健康啊！喺高度防疫之下咧，大家戴足口罩一年啊，咁啊系咪冇乜病痛咧？啊，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啊！身体咧系真系要保养嘅，唔可以咧有风使尽你啊！即系话嗰啲年轻人啊，成日都话自己我有 quota 冇嘢嘅，咁冇人知道自己个 quota 有几多，亦都唔知啊你有冇事噶嘛？系咪有事嘅时候？quota 够唔够啦，系咪够唔够用啊？所以不论咩年纪咧，阿爸阿妈煲俾你嘅汤水要饮，俾你戴嘅褛要着，成日提你嘅说话要记，知唔知道？咁就可保平安啦。嗱，平时咧生活啊要检点啲。食足三餐，早午晚啊！有时间做好运动，再唔整理一下自己咧，又好似我拍档咁啊，豪仔咧要供养医生退休噶啦吓！新一年真系祝大家身体健康。今日咧想分享咧有300多万 fans 嘅这群人啊！早几日啦，豪仔都分享过佢哋嘅 channel 啊！咁啊，佢今日咧即系佢只系 post 咗一个星期啫。已经有200多万人睇过，今日咧想分享呢个题目就系话睇医生嘅经典语录，嗱佢哋咧就拍咗好多啦，好多咧嘅情况咧，你一定咧就好似经历过嘅，例如等好耐好耐好耐，一个钟两个钟啊嘅时间先见医生，好啦，见到医生咧。其实唔够讲唔句十句之后咧，咁佢就话哦好啦，咁我哋下次复诊见啦，咁拎咁啊见到嗰个病人咧就话吓唔系嘛，我仲有好多嘢说话讲嘅，得噶啦，你出去攞药啦咁。另外咧就有病嘅时候睇医生啦，咁啊医生问你咩事啊，佢只系开头问咗你一句啫，之后咧你自己又讲大难餐，哎呀我有少少头轻轻啊，少少咳啦，好攰啊，周身骨痛咁样啦吓，跟住咧医生咧就会开张药单俾你去攞药啦。佢连个听筒都冇听过，喉咙都冇照下你，咁就话啊，分分钟你仲讲得多过个医生，咁又点啊？医生话、哦、你就得噶啦，咁。仲有就系个登记姑娘啊，嗰、那个态度对病人咧，对客人嗰个态度系真系有态度嘅。姑娘会一捻嘴讲自己听到嘅声线嘅说话，咁啊，跟住就话俾你听睇医生嘅程序，但系你听唔到、啊，但系跟住佢就问翻你啊咩事啊咁，跟住佢就反你眼黑你面咁样，系啊，虽然呢啲咧。即系嘅情节咧，大家好似嘅经历过咁样啊，但系佢拍出嚟咧，好似有少少啊笑鬼嗰啲喺诊所或者医院里面嘅啲医生啊或者系姑娘咁样，系几搞笑嘅对白，系好简单嘅，有共鸣嘅。嚟紧咧，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只系睇呢条片咧，去即系睇翻啲情况啫，就唔希望你真系咧有需要走咗去医院或者系诊所去里面睇医生啊。我喺度咧会俾3个哈哈笑俾呢个 channel。因为他们拍得都真的挺搞笑的。 如果说没有擦肩而过，又怎么会如此期待着重逢的这一刻， 背靠背，有激动也会有忐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人，却像是在哪里见过。 幸福的背后，经历了 要任何的准备，就能够随时随地上演，逆境之中再次重生。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新年快乐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新年快乐，收音机 Crazy Lion！ Happy New Year， 肥妹仔同收音机仲有各位同学仔， 系啊，各位同学仔，新嘅一年咧，希望我哋快啲，好似咧头先嗰啲风骚快活人嘅哥哥姐姐讲咧，我哋快啲可以掂到对方啦。 希望可以 翻 到 学 啊！ 系啊，我哋都话落可以翻到学咯，但系我想翻学校啊！ 系啊， 系啊，嗱咁咧，我哋就算喺屋企咧，都要继续做运动啦。不过咧，我今日要介绍呢个运动咧，其实延续咧，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嗰个冰壶运动， 系啊， 系啊，但系呢个冰壶运动咧，同埋佢有好多 friend 嘅。即系咧，应该咁讲好多咧，冬天嗰啲，仲有二壶咯，系啊，你中唔中意用茶壶啊？ 茶壶 都得。 我哋上个礼拜都咁讲过噶啦，唔记得咗啦。喺2020年，系啊， 证明我哋咧真系同学嚟噶，我啲对话冇变过噶，真系。 系啊，咁你今日想讲冰壶嘅朋友系乜嘢啊？ 唔系啊，我想讲冰壶咧，同埋佢哋好多咧冬天嘅嗰啲咧，叫做冬奥里面嗰啲运动咧。你知唔知佢哋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嘅？除咗冻之外咧， 同埋冰啦， 仲有一样嘅。佢哋好贵嘅， 啊咩叫好贵 啊？有人比较过咧，即系话如果你拣冬奥里边啲运动项目咧，你话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嗯， 同埋你拣夏季奥运啲运动相比咧， 系啊， 边个啲钱多啲咧？ 系咁梗系冬天啦，因为冬天你着件衫都厚啲咯，系咪啊？ 嗱，我讲啲价钱俾你听下吓，譬如咧有啊，譬如佢哋计过咧冰壶咧，咁咧其实佢一套冰壶咧，首先就有16个嗰啲咁大嚿嗰啲壶嘅，咁好平啫嘛。 咩做噶？ 哦，呢个紧要啦，我先讲价钱俾你听。唔系，先讲价钱俾你听。就算你买二手，你话我唔使要全身，我要二手，成为你25万啦。 咩话？ 25万啦。 25万咩啊？ 16粒啊？ 系咯， 16粒嗰个啊？ 16粒个冰壶一套。 哇！咁想参加，话之得要话 国家队咯， 比较成熟嘅人咧，佢有钱有家底。 冇错啊！你玩冰壶要咧，同人讲话，我报咗冰壶兴趣班，仲要自己买咗套咧，恭喜你啊！你咪有25万啊！ 身份嘅象征啊！ 系啊！ 我系点啊？断根秤噶？ 佢真系好重嘅，因为嗰嚿嘢。 但佢系重金 叔啊？ 唔系嗱，头先阿阿 Crazy Lion 俾过我去玩噶啦。 你有玩过？ 我有玩過。 咁你点啊？你有冇整烂人哋嗰25万啊？ 我坐上去上面碌佢咯。 哦，碌唔碌到啊？真系你可以坐到噶。咁咧，佢话咧要做呢个冰壶咧，要用咩咧？天然嘅花岗岩 啊，系啊！ 但系咧，佢话全世界咧所有靓嘅冰壶咧，即系我谂你茶壶就自己计啦。如果个靓嘅冰壶咧，一定系去到苏格兰附近嘅一个小岛里边， 跟住做紧一啲石啊。 系啊，所以咧，基本上系全球独家生产嘅，因为话源起于佢哋噶。 哇，好巴闭啊！ 好巴闭噶，好啦。 咁嗰啲棍咧？ 喂、哎，你问得好好啦。 系啊，嗰把扫把啊。 嗰个冰铲。你去 冰茶， 系啦，佢叫茶咁样，好平啫。 哎呀， 2000蚊， 哇，得2000啊， 2000蚊啫， 系港币啊， 港币全部都系港币、 哦。但系嗰啲嘢都2000啊， 因为你唔可以刮翻人哋个雪地噶嘛，同埋你要刮到有个好嘅效果。 哇， 好啦，你话咧要买一对冰壶专用鞋，因为你唔可以着拖鞋上去噶嘛。 系咪嗰啲刀片鞋啊？ 我觉得嗰个算平啦， 点啊？ 500蚊， 1000蚊至2000蚊咋？ 哇！1000至2000 啊， 贵啊！ 不过咧，点 解都要特制嘅鞋啊？ 要啊要啊！咁咧，最贵咧，其实就系咧嗰个咧叫做冰壶嘅收冰车，因为咧 收冰车 系啊，即系咧你要自己整平翻咧，系啊，你要咧即系整翻好咧嗰个冰面啊，可能咧你要平滑啊嘛，嗰架车咧正啊，都系讲紧 百几万啫嘛。 哦，嗰、那个平好多，平过冰壶， 系啊， 20万啫， 哦， 因为人哋冰壶 车啊， 系啊，所以好犀利噶，所以咧佢话，但系如果你要坐嗰个雪车入去咧，就真系劲啦。佢话雪车咧系最贵嘅，78万啊。 咩最平啊？ 最平哦， 头先咪 嗰 个 嗰对鞋咯， 系啊， 嗰对鞋系最平噶啦，你1000蚊至2000蚊都买到噶啦。阿 Chris Lyon 啊，不如叫你爸爸买俾我哋啊。 美国佛罗里达州报告首宗变种病毒确诊个案，20岁男患者无旅游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上月初一个义工装扮成圣诞老人探访一间安老院之后，院内最少26个院友死亡。他探访之后被检测呈阳性，卫生人员说未能够确定是否义工将病毒传到安老院，但他探访之后院内已经有26人死亡，另外百几人确诊。亚洲南韩新增1029宗确诊，是时隔一日之后再次单日突破1000宗。内地就新增19宗确诊，本土病例9宗，包括北京5宗和辽宁4宗。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8.6度，是自2005年以来元旦的最低纪录。另外，新界北部气温亦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2-3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小莹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咁就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卫环里一段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卫环里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不过咧，较早前因为交通管制封咗嘅大帽山道上山方向咧已经系解封。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大埔道以敦华亭去沙田、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家族 温馨过新年。居杰彤，揾我哋乜嘢事啊？ 过新年送句祝福说话俾公公婆婆应该讲乜嘢呢？ 梁永忠话祝身体健康， 阿欧话祝身体健康， 小白都话祝身体健康。 晨光第一线祝2021年大家身体健康。 系咪又系林慧想问啊？ 今次系我想问啫。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叶玲玲，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学生。我喜欢吃橙汁低鱼蛋，因为薄麻辣汁好好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za、 师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啱啱入去建造议会的时候，我都有想过其实这个是不是适合自己呢，但是我都尽量去做，即尽量去学。在我们这一行不同的职位其实互相都有关联，看看自己会不会其实喜欢哪一个多一点，慢慢摸索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康杰家族温馨过新年。 喂，肥妹仔就温剧，新一年我哋要送个祝福俾普天下嘅孙仔孙女。 好啊，快书大人，我想翻学啊！ 唔止翻学啊，系翻学校啊！ 啊，好耐都冇掂过啲同学仔啊！ 吓，你想掂边度啊？ 掂咯，掂掂啊嘛！ 风骚快活人祝福所有孙仔孙女，人人有学校翻。 好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啊！2021年嘅风骚快活人去到11点啦，我哋讲下天气先咯。 系啊，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嗯，喂，咁啊，送旧迎新啊嘛，系咪？咁啊，既然2020都拜拜咗啦，21年都已经来临啦。 冇错。 咁啊，过去日子咧都有咧。临近呢一个嘅送旧迎新之际咧，有啲朋友咧同我哋啊香港人咧数一数啊，究竟你咧对于旧年啊，同埋展望今年啊，会觉得自己开心唔开心啊嗰啲啦。咁啊，其中咧见到有一个就系香港研究协会做嘅，咁咧我都觉得有啲惊讶嘅。那个惊讶嘅地方咧就系在于咧，佢问咗咧过千名嘅香港市民啦，咁啊先了解一下，喂，你对于旧年啊2020年嘅生活，觉得点咧？开心唔开心咁咧？ 嗯， 有56%嘅受访者系表示咧，旧年系非常唔开心同埋几唔开心嘅。 系， 我系觉得惊讶得56%， 系啊，56%咁少嘅，系 啦。唔系你讲多次嗰种唔开心嘅形容系咩话？ 佢话非常不开心及颇不开心， 就56%。 系啦，加埋有56%。 咁会唔会另外嗰40几% 就咁唔开心？ 极度不开心啊！超级不开心啊！ 佢话咧非常。应该是调翻转，我哋头先讲呢个咪非常不开心，已经系最尽噶啦。 系啦， 哦 ，OK， 即系如果计翻系五嚟 嘅。咁系咪即系有啲系好开心啊？咁啊，非常开心同埋几开心咧？其实加埋都系得36%啫噃。 但都有， 其余嗰啲就唔知道啊，好难讲啊。 我明啦，我明啦。譬如咧，可能我哋睇一单新闻咧，可能譬如你见到嗰人，哦，嗰人俾人拉咗，咁咧佢啲亲朋戚友咧就梗系好唔开心啦，就系56%嗰啲啦。咁咧佢啲仇家咧就系属于30几%嗰啲咧，好。佢俾人拉咗啦，一定系咁样嘅。 咁咧，中间有啲冇 comment 啊。系啦， 我谂佢又冇细分诶，佢入边系基于咩啦？但系喺度谂紧嘅就系2020年咧，成年我哋都起码 抗疫噶嘛，咁、 啊、 你抗疫咧而帶嚟嘅好多生活上嘅不便啊，同埋不快咧，哇加加埋埋，原來都仲有咧係。即係只係得56%嘅人 有㗎，有㗎， 好唔開心 我再解俾你聽啊，譬如咧，你話你係嗰啲食肆咧，6:00之後冇堂食。咁有好多人會唔開心嘅，譬如佢老細唔開心啦，啲、員工咧有啲就冇咗一間翻咧，就唔好唔開心啦。 都唔開心啦。 啊，又唔係所有食客，我就正想講啦，邊啲人會好開心呢？咦，外賣而家有9折啊！因为佢要外卖自取9折，系啦，有啲8折啊，咁样冇错啦， 系啊，有啲8折，即系个仲平好多。 系啦，咁于是乎咪有我36% 嗰啲人就话：喂，我抵咗，喂，嗌多两碟寿司先，佢而家抵食咗。 咁又 会唔会系咁样先？ 咁又系嗱，我真系好理性啊，啲朋友。 酒吧冇得开，照计就全部人就喊翻忽噶嘛。 唔系，但系有啲唔中意佢隔篱嗰个饮酒嗰啲，佢又好开心。 琴日我哋咪话啦，嗰啲大婆啊，嗰啲全部好开心啊，就死佬冇藉口躝街啦，翻嚟。 点解嗰啲系大婆？嗰啲咪老婆咧吓？请问 大婆嘅意思就系老婆大晒，系啦，老婆大晒啊！ 即系嗰啲做生意咧少咗恩客，但系个老婆就多咗个翻嘅老公， 冇错。 所以咧有唔开心系好开心嘅， 系啦， 即系有两 边 嘢 咯。嗌少咗支酒就赢翻长家，赢翻头家翻嚟啊！ 咁 都 系啊！如果美容院啊冇得开啦，咁老婆冇得去做 facial 啦，咁啊悭咗好多钱啊！跟住隔篱个老公又好开心啦。 啊，唔系。 系， 因为系啦， 嘈咗啊， 系啦，个老公啊，老婆，你边个嚟噶？点解有陌生女人翻咗嚟啊？死佬， 佢有面膜噶嘛？ 系啦，死佬，两日冇化妆你就唔认得我啦，咁样真系，系啦，你咪容易理解咗呢件事先。 咦，系， 嗱，你冇得去睇戏咧，戏院就喊啦，咁你里边卖炮谷啊，嗰啲职员都系喊噶，有56%， 系啊， 但系网上串流平台。发到嘣嘣声啊嘛， 咁又 系啊！而家啲人全部咧就话，咁 我哋又可以安坐家中睇。 系啊，譬如有几套新嗰啲电影咧，譬如最经典啦，木兰咧嗰度，佢咪已经话索性喺迪迪尼嗰个串流平台度，系啦，咁可能 迪迪尼嗰个嗬， 系嗰个迪迪尼噶嘛，咁你咪喺嗰树嗰啲人咪赚咗咯，个比例系啱嘅，因为你大部分嘅人咧，可能都系仲系想咧，去戏院啊，或者影响好大咧，系真系。有少部分得益者， 即消費同埋被消費，即係冇得消費嗰啲人。 係啦，所以如果要咁樣解嘅，我哋咪理解點解啲人咧有啲喊到嘯嘯聲，有啲人笑到好開心咁樣咯，真係。 問題睇下佢有冇得， 都有個咁嘅可能，咁呢個都好合理嚇， 好合理啊！ 咁我哋又睇下咧，咁我哋香港市民對於今年期望又點樣咧？ 好， 咁佢有話咧，展望今年啦。咁咧就有啊幾多成嘅市民係預計自己啊今年個生活會比起舊年差咧，即係仲衰過舊年咧， 即係仲衰啲啊！ 有接近40%，係39%，即係接近40%。好啦，預料會變好嘅，今年咧會好過舊年㗎啦，有22%啫。啊，都比較係即係唔係好咁樂觀啊嚇！ 你會係邊一類啊？ 認為仲有一個選擇， 係咧，仲有一個40%咧，就係 點改變？冇乜點改變嘅點咧？又唔係話太多啫喎，28%，30%唔夠，接近30%啦咁。咁即係話咧，預料冇乜點改變，同埋話會變好嘅。 係。 今年好过去年的就加埋呢其实就是啱啱好一半啦。50%啦。 所以即是看看你有没有那些什么常怀希望啊有什么常怀希望常怀盼望啊。 那如果你们是边架你觉得会好啊差定是一般都是跟去年差不多啊 我会觉得是跟去年差不多。 我会觉得是再差一点咯。 你自己会差一点、 我都会再差一 点。哇你合着一算你算到自己。 我不是说自己、我觉得自己好好、 不 是 我、 人哋不好 的。不是说自己什么 不是说自己什么不是、其实预计 生活啦。 预计全部 嘛。应该是说自己的。那么豪仔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呢总之将啲嘢想到最差的。那到时啲嘢没那么差你不是叫做赚了呢、 都是的。 即系之忧而忧嗰啲 friend 啊， 系啊，唔系啊，如果用呢个角度咧，你就会容易开心啊。即系譬如你谂住咧，就话哎呀呢铺一定迟到啦，咦唔系， 系啊， 迟少少啫， 十俾阿鹏仔闹死啊， 系啦，原来净系俾阿桂花田闹啫，咁样，哇， 赚咗 争几远啊，真系， 喂，咁样令自己 快乐几好啊？ 唔系，唔即系你买股票都系嗰啲咁啫嘛，系咯， 少少少系嘛？ 唔系你买嗰啲咧跌到残晒嗰啲，咁佢升少少你就已经咧，哇，基数好大啊，反弹都好大啊，咁样。 有期望，有期望。 系啊， 其实都系靠自己个人个心态点样去调节嘅啫。 根本就系从来都系噶啦，睇下你自己着紧咗边样嘢，唔着紧边样嘢啫嘛。 即系 EQ 高好紧要啊！ 唔系，咁你会系点样可以令到常怀咩嗰啲希望啊、盼望嗰啲咁样咧？你点样可以做到咧？ 点样可以做到啊？咪就系唔好期望过高，写得咁 讲。佢讲佢同佢老公嗰啲啊，唔好期望 啦， 系啦， 好恩爱啊！ 佢仲企喺你隔篱咪好咯，仲想点啫？系咪先？诶，你又要佢 解啫？ 系啦，咩话？ 系咪咯？ 别人笑我太疯癫，哎呀，我说他人啊看不穿。 有啲人就冇咯，隔篱嗰个唔知去边啊？系咪先啊？吓， 你怪你老公情人节冇送礼物俾你啊？傻嘅，佢情人节冇送礼物俾其他人，咪先执到咯？ 咪就 系 咯， 即系冇送俾你啫嘛，佢冇送俾第二个都冇咁啊 ，OK 咯，真系 呢 个 心态几好。 如果咁样 OK， 咁 咁我哋可以点样诶继续纾解自己嗰个疫情嘅情绪咧？ 哦， 譬如冇得去旅行，净系冇得去旅行，即系嗱最现实啦。 喂，咁紧要啊？ 点样可以继续说服自己？ 香港咁多间酒店啊，你每日去匀啊，你都去你一年啦，系咪先？ 有咁多唔同嘅， 去埋宾馆好冇？ 系啊，有试下 冇？有啲特色嘅吓，啊外国特色嗰啲景点噶嘛，都一样。 咁咪咯。 你走去九龙城，咪当去咗一转泰国咯。 系啊，咪我发觉咧个游戏都可以玩嘅，即系咧如果你真系穷极无聊嘅话咧，喺香港 咪唔好成下秒嘴嘛，系咪先？ 喺香港咧，你试下揾一啲咧系同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咧著名景点有关嘅街道名。 哎 即系例如，例如东京街已经系一条啦，东京街啊、南京啊、牛津道啊，譬如你知唔知我哋有条深圳街噶？ 在哪里啊？ 不知道， 好像听过，但是在哪里不知 道，很近的，闹市之中的。我昨天因为经过呢， 为什么会有条这样的街的？ 名字就叫深圳街， 很久的， 我又冇 check 过历史，唔系绝对唔系啱啱开嘅，系啦、 哦， 佢喺边度咧？佢就喺呢一个旺角啊，旺角街市对面嗰度咯。 哦， 旺角街市对面就 系 啦。 系啊，嗰度咧有条咧好细嘅一条横街咧，我不过我冇量度过啊，我琴日行过嘅时候发觉。好熱鬧喎、啊！全部咧就即係又係嗰啲有街市檔啊，又有深陽海味啊，哇！熱鬧到咧癲咗，琴日以為去咗趁墟咧，即係望一望深圳街，哇！我即刻望一望，咦！我冇帶回鄉卡喎，點算咧？真係原來有㗎， 仲要喺旺角添喎。 係啦，你諗啊，嗰度有深圳街，跟住你去尖沙咀有北京道。 系噶，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玩呢个咧寻宝游戏嘅话咧，咁你咪全香港你可以搵匀咯。即系我哋系冇嗰啲香榭丽舍嗰啲咁嘅 friend 啫嘛。啊唔系， 咩 啊？ 点解我哋饮下 你？我哋 拍你 大 赌 啊嘛！你佢当咗系真嘅咯。 系啊， 唔系啊，你当咗系真嘅咯，系咪先？嗱，呢个够好玩啦，系咪？ 都可以嘅。如果系咁咧，应该都好多条街可以俾大家去玩下。 系啊，嗱，即系不过真系要克服咧，冇得去旅行嘅嗰种嘅思乡情怀咧。都是有啲难 嘅。咩即系你好似你个 friend 咁，我觉得佢已经去咗一转旅行噶啦。 系啊， 咁样扎晒营上咗去大帽山咁冻、 啊。都系，但我琴日我听 营喎。 系 啊，但我琴日听到我哋有个同事咧，佢有个幸福嘅烦恼。 咩啊？ 我哋试下帮下佢啦。 系咩啊？ 我系偷听到个同事咧，同人哋讲咧，佢就话：，哎，成年咧冇得去旅行啦。 啲钱大把使啊，即系冇 啲钱唔知储嚟做乜嘢。 系啊， 程振鹏可。 系啊。 我琴日听到你喺度辛苦、 啊、 苦、啊，呢、這个苦恼我哋可以点帮到佢？ 唔系等新年咯，我哋、 啊、 即系我哋希望咧，即系嗱，我哋二月新年啦，系咪？又仲有成个月嘅时候咧，希望疫情可以慢慢减退啊！咁跟住咧就嚟个新年嘅时候，我哋大家可以互相拜年。你嗰封大利是啊，可以厚啲嘅。 我已经谂咗个好玩嘅游戏 啊！真系 系点啊？ 到时 数下个搭次有几多张？ 好啊！ 围城极混浊，睡床极孤独，怀疑绿野有没有？穷人在羡慕，坏人在征服，南风筝飘过没有？当我很沉重，遍地泥黑依然继续。若听到红黄蓝乐曲，请你共舞。灵魂越运动。念头越起伏，怀疑绿野信就有。前面直树木，尽头做好梦。黄金屋不信没有。当你很头痛，满面尘灰多么苍老， 实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闯。从挤的的的公车中抬头就。在某处以后，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踏痛一弯美丽桥，似彩虹。无愁无虑，但有意心，跨过就到。羞辱，然而绿野有朋友，前面植树木，尽头做好梦，红鸟歌飞向白昼，一切多与多，要为回忆增加色素。其实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坐，从挤的的的公车中抬头就。在某处以后，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踏痛一弯美丽桥，是彩虹。无愁无虑，但有意心。抬头就会看到新天空，如果天空都可保一旧隧道，在绿野先走，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踏动一弯美丽是彩虹，无愁无虑，就算已收。 是啊，跨过就到噶啦！我哋好快就会见到美丽嘅彩虹喺天边出现，佢哋系 At Seventeen Over the Rainbow 啊！嘟嘟嘟嘟嘟嘟嘟，系我等咗好耐噶啦，系咪？你见到噶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OK 啊，就系等你谷谷一谷，系唔听唔舒服啊？而家 怒俾佢先， 系啊，唔听唔舒服。 收到。 好，我想问阿鹏仔同埋阿豪仔， 系 喺街上面有冇时日见到人哋举？ 举咩？ 举牌？举咩？其实想讲 举牌， 举旗不动，举旗不定。 做咩？即系见到我哋佢举旗啊？ 唔系，唔系啊！ 有 即系我见到啲人咧，即系譬如好似啲外国人咧嚟到咧就话 啦，我揸住个牌话， 我讲紧嗰啲啊， 乜嘢啊？你讲边啲啊？ 我唔系讲你讲嗰啲啊， 我讲边啲啊？ 系啦，即系嗰啲举牌咧就话啊 ，hello， 即系我嚟自唔知边度啊，跟住咧我嚟咗旅游啊，咁样 冇 我冇钱啊， 捐啊咁啊， 系就嗰啲咁样啦，又或者其他嘅， 我可唔可以瞓喺你张沙发度啊？嗰啲啦， 即系或者你可唔可以俾少少钱我？ 系咪嗰啲啊？ 咪类似咧，我就话有冇即系见到咧嗰啲举牌人咧，里面嘅内容啊，有冇试过即系好吸引到你，即系企喺度睇啊？ 喺香港啊，真系比较我比较少喺香港见到我。你令我你咁样提咧，我谂起咧，譬如去旅行嘅时候咧。譬如以喺美國為例咧，喺 New York 街頭咧就真係幾多嘅。 佢嗰度寫咩㗎？ 佢哋通常 寫英文咯。 系当然系英文嚟嘅，咁咧我又识 写咩内容啊？ 我又识26个字母啦， 系啦，识晒。 咁我都会睇， 睇佢写咩系嘛？ 佢通常写咧就系话佢系唔喺 New York 嘅，佢喺第二个城市过嚟嘅，咁就系打工嘅有。然之后呢就话自己俾人lay off 咗，咁但又冇地方住咁样。咁、通常有一啲呢就系、是、想话唔知可以俾钱啦。有啲呢就唔系话要钱嘅，有啲只系话要 请食饭啫。 要食物嘅。 咁、 有一类呢，但系你见到佢哋呢系有啲系年青力壮 喎。 系只系有啲系似系旅行嘅， 系 即系只系嗰啲 旅行多啲噶，其实 系咯嗰啲 即系筹啲盘村旅费啊，周游列国嗰啲，香港嗰阵时都有噶。 咁咧我就見到嗰啲咧喺美國嗰度咧街頭就係呢一類啦，即係嚟打工，但係俾人炒咗。一種咧就係嚟旅行，咁又盤村冇啦。仲有第三類咧就係真係露宿者嚟嘅。 係。 就冇講原因嘅，佢係露宿者就比較年紀大啲啊。通常佢哋會匿喺嗰啲教堂嘅門口咯。 哦，係係，咁啊容易幫到佢嘅又係。 香港咧其實有第四類嘅，真嘅，即係唔係搞爛 get 咯？我見到你個樣 嗰啲啊職業， 唔係啊唔係啊，第四類嗰啲咧，佢係自己出咗啲 CD 啊。佢哋有好多嗰啲咧，即係無論係外國定係本地，我都見過㗎。係 佢自己 唔算係黑， 唔係我唔係話 佢唔 係 黑啊，佢意思係街邊度舉牌咧。佢真係㗎，佢會喺度不停喺度唱佢自己啲歌啦。跟住咧有一張張 CD 咧，嗰陣時我都芙蓉風雅咁買咗只㗎，係真係幾好聽㗎。香港啊，香港佢大概外國人嚟嘅，佢就出佢自己嗰啲咧，即係可能用個硬紙皮就做個封面，但係佢都真係有曬個 cover 喎。然後就 我都有啊， 好多喎呢啲其實都 係啊，所以就好得意。舉牌嘅人士 咧，下次見到我噶啦。 有啲係啊，因為呢類唱歌咧，就喺地鐵站裏邊，同埋淨地鐵嘅月台嗰度就多呢啲啦。 係啊係，我上次見到嗰啲就喺西洋菜街咯，都仲有嘅。係啦，你見到呢個係點嘅咧？ 見到呢個就犀利啦。 嚇， 喺台灣。 台灣 喺啊 西門町。 係 係啦，佢話近日咧唔知點解 係 係啊，即係佢話咧啊，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出現了啲少女， 系 啊，又舉牌喎，寫埋啲字咧， 求包養 啊，係啦，嗰啲 我真係求包養啊， 真係啊， 哦，係啊， 佢話咧，即係 可唔可憐㗎？佢好唔好相遇㗎？ 佢嗱，佢有個牌啱啱遮住咗，所以 咩啊？我問佢個人品點啊？唔係咯，個牌點樣可以遮住咗啊？ 遮住咗佢人品咯， 點可能咧？ 遮住咗個內心世界，你明唔明啊？咁你即係同佢溝通，你先知道佢有冇相遇啊？ 哥哥啊，我肚子餓啦，你可以照顧我嗎？ 牌佢就写咗个牌度写住啲字啫嘛， 写咩啊？写咩啊？ 啊，佢话好娇俏嘅啫，讲得 系 咯。诶，佢话求包养啦，求揾契爷啦。 契爷呢度有个，有个彭爷，冇契爷，有彭爷。 系啦，干爹啊， 系啊， 干爹啊。咁跟住咧又求男朋友啦，咁样。 哇，咁多嘢求嘅。 呢两个咧，咪即系佢话早呢排啊，佢话多咗好多啲女仔咁样举牌。 佢哋系认真定系玩啊？ 嗱，真系唔知认真地玩定系点样？ 佢可能唔系想要契爷嘅，系咯，佢真系想要嘅。 咁就真系契爷。 咁跟住点啊？佢有咩原因啊？嗰啲噶？ 唔系啊，佢另唔系啊？今次 系咪求读书啊？佢 嗱，佢又冇讲求读书。 咁 上进， 系 咯？睇唔得嘅咩？人哋 咪就 系 咯？ 系咯？ 你估以前香港嗰啲有啲艺人啊？ 系咯？ 我去外国读书嘅。 哦，唔系，O K， 嗰啲卖身葬父，会唔会嗰啲啊？ 只系纯粹讲话，我真系想讲 求契爷撞阿爷 系啦。咁咧，另外啊，今次啊拉埋添啊，有两个 拉埋天窗啊。 佢 O K 喎， 咁啊好啦， 收成直播有咩问题？ 呢两个女仔啊，阴公啊，即系做乜鬼嘢？咁鬼开放嘅， 做咩事啊？ 佢求伴侣啊， 求伴侣，大众真乐趣咁有咩问题咧？ 佢求性伴侣啊！ 哦， 啊，佢真系我 咪明买咯，唔使大家摸摸索索啊，咪几好？ 犯法噶， 咪更加好咯，即刻俾人拉埋啦！ 啱啦，就系噶啦，佢而家俾警察拉咗啦，我就话开放到咁样。佢话蒸嗰啲咩油啊？ 我即话你唔好断开啊！呢句你唔好断开先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有40多栋楼宇的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不排除会找到隐形个案，但近日正值节日，市民可能会延迟交样本。他預計大約有40,000-50,000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如果當局希望在7日之內完成，意味要提升檢測能力才可以應付得到，並且關注能不能夠在48小時之內得出報告。另外，曾其恩說，在英國和南非出現的變種病毒早在11月已經在當地流行，本港除了檢視輸入個案的病毒基因排序，亦都要檢視本土個案當中有沒有相關個案， 但靠政府实验室未必可以追踪所有相关个案，如果有大学协助，有助尽快清查。有片段流传新开通的屯门赤立角隧道管道一个紧急入口日前突然打开，路面出现一个大窿。路政署证实事发在星期三晚大约七点半，隧道往屯门方向行车管道内通往公用设施走廊的紧急入口突然打开，隧道管理公司和警方到场封闭有关行车线作紧急检查和维修。路警署说，初步发现紧急入口的部分组件损毁，已经安排承建商详细调查紧急入口突然打开的原因，并且详细检验隧道内所有公用设施走廊紧急入口，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发言人说，署方会严肃跟进并作出全面评估。明报报道，发展局正探讨在另一个海滨位置重置已经在2007年被清拆的皇后码头。发展局回复查询时候亦都表示，正是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中一个优化海滨项目之下，在另一个海滨位置重置皇后码头，并且恢复它的码头功能。发展局说，在未来几年当局都会推行多个优化海滨项目。政府已经在2016年那阵在中环9号和10号码头之间就重置皇后码头的设计方案进行公众咨询。政府正是按收集到的意见详细考虑未来的路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字显示，全球累计超过8335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81万人死亡。世卫紧急批准使用由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现在快这款疫苗在全球各国的输入和分发。英国新增超过55800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多964人不治。美国佛罗里达州报告首宗变种病毒确诊个案，20岁男患者无旅游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上月初一个义工装扮成圣诞老人探访一间安老院之后，院内最少26名院友死亡，他探访之后被检测呈阳性。卫生人员说未能够确定是否义工将病毒传到老人院，但他探访之后院内已经有26人死亡，另外百多人确诊。在亚洲，南韩新增1029宗确诊，是时隔一日之后再次单日突破1000宗。内地新增19宗确诊，本土病例9宗，包括北京5宗和辽宁4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封路安排啦。喺土瓜湾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所有车辆仍然都系唔可以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咁另外咧，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亦都唔可以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受到道路工程影响，所有车辆咧都系唔可以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咁同埋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啦，亦都唔可以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咁另外喺长沙湾嘅长茂街，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咧亦都唔可以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咁就系因为道路工程，所有车辆咧都系唔可以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内背。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好吸引， 好容易就见到，随处都可以见到，即系当然我哋住喺城市见唔到啦。 哦，马骝 系啦，唔系 阿古阿古野猪， 唔系 哦。 嗱，吸引个野猪，吸引个马骝， 牛 唔系 水牛， 唔系 唔系，咁唔使分类嘅，讲个牛就系啦，嗬，诶。 人 其实呢他第一下叫声呢是容易计 吓，鸡叫得不久的 吗？还有那么老牛声的 吗？是啊， 是啊，没错了，是啊，我们平时听到那些就是咕咕咕咕， 他那个角都这么长， 他是喉咙痛啊， 他是不是吃得热气东西多啊？ 他似不似是他似不似是炸到 咁 嘅声？公鸡公鸡之中的拳手啊，系啦，拳手咁嘅声咧，猜到把声咧，老牛咁样咧， 咁佢咪叫得劲得滞啊？ 呢只鸡又大有来头啊！ 哦、 首先咧，佢就 巴西嚟嘅， 佢系土耳其嘅， 哦， 佢系土耳其嘅一只鸡，系啦，咁咧佢仲有名噶，不过唔知点读啦。如果免佢拼咧，类似就叫做。咩巴巴提亚咁样咧？ 哦，咁当然点解佢有名嘅？ 佢有只名嘅，系啦。咁咧喺土耳其咧，原来个意思咧即系话咧，快乐的人。 嗯， 快乐的人。 佢一只鸡就话快乐的人。 系、哦、 啦， 咁咧佢嘅特点系咩咧？第一，佢嘅叫声咧被形容为好似侏罗纪里边只恐龙咁样嘅。 系咯。 头先你听到真系，你冇你完全联想唔到咧，佢同嗰啲好清脆嗰啲鸡啼声咧。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啦，这个第一啦。第二就是长啦。 啊是啊，我觉得。即 是公鸡来讲它持久力真的惊人喎。 十五 秒。十五秒 喎。 是啦、啊。而它第三个爆笑位是什么呢？我们人呢，譬如说如果你唱高音呢，你唱得劲得滞呢，你咪会觉得自己有种什么感觉，即是唱了很久啦，譬如呢我们说斗斗耐啦，一二三，哦， 真的很劲很劲啦。 你会窒息嘛，武器嘛，鸡会不会？ 鸡都会咳嘅，应该 鸡会唔会？ 系咪一种咳啊？唔系喎，狗咳啫，唔系鸡咳。 系咯，即系狗先会咳咯。 鸡咳都有噶， 鸡通常就明 嘅啫。佢喉咙痛，我觉得佢，因为点会沙晒声啫？ 只鸡会点嘅？ 佢会咳咳咳咁样，都系咁叫啊？ 唔系吓。佢都會缺氧嘅， 佢都會缺氧。 你知唔知呢條片咧？因為頭先係一個影像片段嚟噶嘛。佢、最爆紅嘅地方咧就三個 point， 第三個 point 係最激動嘅。 哦 okay、 第一就長啦，第二就隻恐龍叫啦， 啦 第三咧就係、是、佢本來咧就企喺度嘅。 佢冇。 個去到第十五秒咧，終於頂唔順啦。佢點樣咧？ 佢反眼。 佢成個跌低咗落埲牆度。佢向後一仰咁樣咧。 哎，我冇氣啦。 佢冇氣啦。佢然後跌低落之後咧。佢冇氣啊！ 佢咪搞？ 好好笑，佢咧咁样 扮噶， 真系鸡嚟噶，佢就咕咕咕，跟住成个瞓低咗，然后咧一秒钟之后咧就扎翻起身度。 我想请问咧，呢只鸡咧咁似嗰套卡通动画咧， 咩啊 ？Mona 系 嗰个咧咩？讲讲嗰个女主角咧喺海上边咧，同海上面嘅神咧。讲大类似大溪地嗰啲咁样 ，Mona 叫咩奇缘啊？ 魔法奇缘， 魔法 系咪嗰个？ 唔系啊， 佢同水有关噶。 我知啊，系咪好多纹身噶嘛？嗰个男人 系啊系啊， 系咯，唔系魔法咩嗰个？ 我唔知啊， 系啊，好似系嗰套嘢嚟噶。 嗰个 Mona， 我知你讲边个啦，系啊， 系咪 佢只 鸡 系咁噶？系咪啊？ 佢有只鸡，又系会晕低，跟住 系啊，好好笑噶。咁呢只系真实嘅鸡啦，咁佢晕低咗咧，所以咧就得到好多爱好，譬如啲人话咧就话佢系最敬业熬业嘅一只公鸡啊。 系啊，佢真系嗌到自己沙声，沙声， 嗱又嗌到自己沙声啦，又嗌到自己缺氧啦。 影佢嗰时系咪真系佢工作紧咧？即系朝早咁样叫天光叫嗰啲。 系啊，我俾你睇下啦。 好笑。呢只鸡啊，唔知佢系咪土耳其只嘅公鸡都有呢个本事啊？ 佢系黄，佢 唯独是得呢一只系咁本事咧。 应该系得呢只嘅，因为咧佢、真系好特别啦。我而家咧俾阿点望下咧，佢嗱佢，我哋再俾你听多次。嗱，好好癫啦！ 咁呢一只嘅土耳其咁特别嘅公鸡，应该佢咁独一无二，佢就可以逃过被劏啊，被宰杀嘅。 佢有名啊！ 准备咯，梁生嗱，跌啦！ 哎哟， 最后系啦，成个跌低咗喺后边。 听众想 search 嚟睇下，可以打咩关键？ 我依家掟上去我哋面书度啦。咁咧嗱，佢而家得到嘅待遇系咩咧？就系第一咧，有人想出高价买佢啦。佢话自从呢条片出咗街之后咧，佢话啲人咧而家就。 爆红啊嘛！ 系啦，佢话去土耳其咧，佢会去两笪地方玩嘅。啲人就话咧，去棉花堡玩啦， 系啦，跟住 去睇白色岩石啦，同埋睇呢只鸡。佢话夸张到咁样，咁而家咧，当地农业部门咧都出嚟讲嘢咧，佢就话其实咧，佢话佢哋呢笪地方啊。个名咧叫代尼之尼啊，原来咧呢只公鸡个品种就叫代尼之尼公鸡。 我想问咧，系呢个系一个一般家庭自家养嘅一个鸡摆喺门口咁嘅啫。 佢话咧呢一只鸡种咧，即系各位嗱，你真系要认住啦，拣老公要拣呢只啦，叫代尼之尼公鸡。 代尼之尼公鸡。 佢话咧，当地农业部门就话佢哋嘅鸡叫声咧与别不同，即系头先嗰种啊暴龙一般嘅叫声啦。 系。 咁咧，佢话一听就听到嘅，然后佢就话咧嗌到声嘶力竭，然后晕低嘅现象咧。好普遍， 哎、 即系基本上当地嘅呢一只品种嘅公鸡咧，呢只叫代尼之尼公鸡咧，凡系佢嘅咧，都系会搞成咁嘅，系啦。不过佢话咧呢一只咧，公鸡咧就比普通嘅公鸡咧长几多咧？即系譬如话普通我哋嗰啲乡村啊，边度见到嗰啲公鸡咧，五秒货仔嘅啫，佢就系最厉害咧，可以去到20秒。所以头先咧嗰只15秒咧都已经唔系冠军啦。 哦，原来纪录保持者系 20秒啊，同埋咧好笑啊，佢话佢哋持续时间越长咧，佢哋就难以控制呼吸啦，最后就会失去平衡，成波咁样， 跟住就 成个跌低咗噶啦。 佢跟住又可以翻山喎， 冇时间佢晕低噶咋，佢可以翻山噶咁样。 唔系，我觉得咧佢好似歌唱家咁咧，就咧即 系嗌 到最长， 好劲真系， 唱唔到，跟住佢嗰个画面其实都几好笑。 佢话咧，佢话当地嗰个市民咧，即系养佢嗰个主人咧， 鸡主。 佢话啦，有人试过咧，即系鸡主啊。佢话有人喺外国打俾佢咧，就话我出1250欧罗买你呢只鸡，系啦。跟住另外一个就话我唔俾钱你，我俾架车你， 俾架车， 攞架车嚟换只鸡， 换啊换只鸡啊。 佢都唔换，系啦。个主人话唔得，佢话呢只鸡实太特别啦。 你话嚟嗰批鸡咧都系咁样会叫噶嘛？即系成日唔系佢独。加一隻咯，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咧， 保持嘅纪录会系只只有唔同咯。 系啊，而家呢只就15秒咯。 佢哋有冇整一个咧？佢横掂都系咧，我系嗰个市政府咧，或者嗰个区议会咧，我就会叫揾一斗 鸡啊， 斗 唔系呢个真系啱啊， 斗叫 鸡。大菜 唔系啊，系斗嗰啲 斗 鸡 叫，系啦，唔可以咁样嘅， 系鸡 叫。斗鸡 蹄，唔系我哋可以叫只鸡去叫咯，嗌佢你叫啦咁样，跟住就 你叫唔到佢叫噶，系咪啊？ 可能都系太阳咯， 唔系啊，可能一只 你一听神光第一线，佢就开始嗌到风速快活人，哎，搭摊边可以叫佢试下喎。嗱，我哋准备播摊边啦，19， 哦，咁就十啦，得六下啫嘛，报时信号。 我哋试唔试下挑战啊？我哋不如而家咧，我哋而家试一三个而家， 一月一号， 睇下我哋可以拉长到几代嘅音啦。我哋不如我哋呼吁咧，打1872388，睇个八可以拉到几长，好冇？我哋预备咯，一、二、三，一齐啊，唔使数啦，一、二、三，1872388， 八。 是不是 friend 先？是，讲啲无聊嘢听下。有好多烂嘅笑话，同埋一齐做过好多无聊疯狂嘅事。Janice 今次嘅作品就系想讲，有一致嘅低级趣味，先至系真正嘅好朋友。作曲温汉文 Janice， 填词黄伟文，编曲温汉文 Y 笑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里见证。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蔚蓝》，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未开咪原来 头先即系 人喺度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喺度对住个麦克讲，好啦，我哋翻嚟啦，跟住点啊？ 我点解个声咁有隔膜嘅？ 真系唔 该晒 啊！ 吓亲吓亲啊！ 其实咧，你做呢个节目好开心噶，好多嘢睇嘅，好多时都会见到 有嘢睇。 诶，睇下我 friend 同我几好嘅 喎，有啊， 点咧 ？surprise， 系啊， 元旦日要 系啊，元旦日啦，今日百无禁忌，大一吉大利咧，大一大利，大吉大利咧，系啊，因为就 系 元旦，因为咧就系古代嘅 一次啊， 咩啊？ 我播歌，我播歌。 好啦，咁啊元旦咧，咁啊喺古代嚟讲咧，元旦就系我哋嘅新年，农历新年。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啊西方嗰啲国家咧，究竟佢哋啊嘅一月一号会做啲乜嘢嘢咧？咁同埋点解叫元旦咧？ 好喎、 啊，系啦，元旦 系 一元复始咯， 啊 系咯。 咁旦咧？ 危在旦夕啊 ！Sorry， 点啊？你可唔可以讲句好嘢？ 诞生 啊！嗱，其实咧元咧即系话开始咁嘅意思啦。咁啊，旦字系个日子咁嘅意思， 即系朝早咯。 系日子系啦。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啦，所以加埋元旦，即系话新一年嘅新嘅开始。 哦， 咁梗系唔系元日啫？ 咁佢诶诞生 啊嘛，要有嗰种即系日喺下边有条横线咧，即系佢直情系升咗上嚟啦，有动感啊，直情系啊， 个画面出晒嚟啦， 系啦，冇错系。 咁啊，世界各地咧，即系有啲地方会取消活动啊，咁啊，第一啲咧 咩叫取消活动啊？ 取消嗰个即系嗰个倒数活动咯。 你话个地都取消咗啲活动，系咯？ 哦，系啦，即系话今年啦，系啊。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地方咧继续噶嘛，同埋我哋可以讲下以前咧，即系佢哋仍然有。呢啲活动啊，跨年嘅活动咧，究竟佢哋做啲乜嘢咁样？ 好， 好啦，我俾几样嘢你拣啦。 好啊， 我而家讲苏格兰先。 苏格兰 咁啊，有几样嘢自己写低啦。有钱，有乞衣，有贼仔，有一件发财，有门口，有每一家每一户，有除夕，有元旦。 做咩啊？ 重组句子， 重组句子啊！ 究竟呢 个爱情 究竟系点咧？ 佢呢个系叫你估到极致啊，就 系 咁样噶。哦，喺除夕夜咧，就会喺啲门口度咧，就写啲字句，就防啲贼仔。如果俾啲贼仔入到屋企咧，你就会变乞衣噶啦，攞晒你啲钱咁样。 系有啲近嘅 啊，有啲近喎。 不过意思就系完全唔系啊。 哦，调转咯，本来系贼仔嚟嘅，入咗你屋企就变乞衣啦，因为里边冇钱嘅，系啦。 好深喎。 系啊，要自己估 啊。做咩好耐冇玩过啊？ 系啊，冇玩过咁长嘅重组句。 诶，佢再长啲都试过啊，离晒谱啊。 等我讲下啦，哎呀，既然阿豪仔已经参与咗啦，佢就话喺除夕夜咧，就或者之前几日嘅，咁系话每一家每一户咧，佢都会放啲钱。在门口的喎， 系系系。 咁咧，佢就算咧嗰啲乞衣啊、贼仔啊，佢见到咧，佢都唔会攞嚟嘅。咁啊，点解咧？咁因为佢哋知道咧 ，no， 真系钱嚟噶，但系佢唔多嘅，佢唔多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咧苏格兰咧传统嘅习俗啊，寓意咧元旦之日咧一打开门咧就会见到钱咧，咁即系呢一年咧就会系一件发财，咁就会系好噶啦。 哦，咁样噶， 系啊系啊。 我哋咧中国嘅鱼蛋 扑吉啊， 鱼蛋节都会杀啲一蚊一蚊咧。 我头先咪话咯， 同事咧摆喺个街嗰度，但你唔好执啊嘛，叫你。 喂，唔系、哦，我中意佢呢一个概念，即系打开门口见到咩咧，就见到咩就攞到咩啊嘛。咁你咪即系一件发财又得啊，一件钟情又得啊， 系啦，你买咩都得啦，系咪先？ 咁一件色情又得啊，一件爱情又得啊，一件亲情啊，系喎，好多呢啲喎， 想要得到啲咩嘅就摆定啲喺个出面先啦， 系啦系啦系啦。 喂，问题就系话讲紧啲乞衣啊贼仔，佢哋都唔会攞啊嘛，因为佢知道呢啲钱唔攞得噶嘛。 佢哋自己都想， 国家人咪攞咯，攞咗等佢开门，乜都见唔到， 就净系见到乞衣咯。 系啦， 乞衣啊。 OK OK， 咁我哋一飞而飞去到意大利好唔好？ 好好好， 系啦咁啊，咁喺呢个除夕夜咧嘅时候咧，咁啊大家 又重组句子咯，意大利粉、意大利饭，系啦，意大利薄饼， 哦， 组合啦， 意大利朱古力，系啦，咖啡，咁咧佢哋迎接2021年咧，佢去开 party 啦，咁样一到咧12点咧，佢哋就嗰啲人咧就话，啊喂，我哋咧就唔好去。行去人哋屋企嘅楼下或者住宅外面啊，咁样，点解咧？ 唔好人哋住宅下边， 啊，即系唔好行经佢哋。 哦，我知，同中国人一样，行过人哋嗰啲裤浪底赌钱就好运滞，系咪咁样？ 关唔关事啊？ 又唔系，又唔关事嘅，因为会觉得危险嘅。 危险，因为上面会掟嘢落嚟。 系啦。 系啦、 哦，上面会掟花盆、掟拖鞋、掟钢琴、掟小吉小吉他、小提琴，系咪掟嗰啲？ 嗱，泼水唔通？ 唔系冇泼水，系真系掟嘢啊！唔系真系掟嘢啊！咁头先你讲得啱啊，会掟花樽，会掟花盆，哦、会掟啲杯杯碟碟啊！ 系吉利嘢嚟嘅，岁岁平安 啊！ 系应该岁岁平安 ，plan 咁咪咁样。 咁啊， 系啦，佢哋话咧就去到十达正十二点，如果你喺屋企嘅，你可以喺屋企掟嘅。 系 咁啊，但系如果唔系，有啲人咧就话我唔中意喺屋企掟。佢掟落街嘅咁样，佢哋系会掟晒啲咧烂得嘅嘢咧，听到系砰砰声咧嗰啲咁样，佢话咧就掉走晒啲烦恼，掉走晒啲恶运。咁啊，如果屋企有火炉嘅咧，咁佢就要继续咧点通宵 嘅。 系，你知唔知点解咧？ 长旺 吓。系啊，佢真系有啲咁嘅意思。 佢哋系咪会咁样叫？哇哇！ 喂，哇！火烧旺地啊！ 唔系火烧旺地啊！咁佢就话咧，觉得嗰啲火咧咁样一直咁燃点咧，佢话呢一年咧都会一切顺利嘅，即系佢唔要个火熄灭啊！ 系啦，不灭咧， 系啦系啦，系不灭啦咁样。 其实有啲嘢咧都好似大家相通咁嘅嗬。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另外咧咁啊 喺。In Bocha Alapu。 点啊！ 祝你好运咯。 哦 ，In Bocha Alapu。 系呢个纯粹啊，曾兆子。 系我自己，我估系咁样读嘅啫，系啦。 OK OK， 好，去到比利时啦，我哋好唔好？系啦，比利时啊嘅元旦嘅时候咧，啊佢哋都好似咧我哋咁去拜年嘅，咁样系一月一号咁样。咁但系不过咧，佢哋拜年咧。就唔使預約對方嘅時間嘅，隨時見到就拜啦，又唔使買禮啦，又唔使封利是啦，更加咧就唔會好似我哋咁樣互相拜年、互相問候嘅喎。 咁做咩啫？ 係啦，咁你覺得佢呢個拜年係同咩拜咧？ 即係邊度啊？ 比利時。 比利時。 係啦。佢哋拜年，佢哋都会去拜年 嘅，就唔系拜人嘅， 但系唔使拜， 唔系拜人噶， 唔系慕尼黑嗬，诶咁佢随时都可以拜啦，咁又唔使约时间，又唔使约地点啊，又唔使买礼物啦，咁样， 咁系真系拜山嘅啫， 见到就可以拜噶啦，咁样，跟住 见到就可以拜， 系啦， 拜嗰啲雕像。 雕像 是不是啊？ 比利时， 比利时 不是雕像， 是日头， 拜日 头，拜月光， 拜。 嗱，佢哋咧就咁样嘅，佢又觉得咧嗰啲马啊、阿羊啊、阿狗啊、猫啊等等嗰啲咧，系啊。即系唔系佢唔系拜佢哋，即系唔系朝拜嘅拜啊，即 系 同向佢哋拜年讲祝贺啊， 同只马讲祝贺啊， 新年快乐啊马，祝你身体健康啊， 跑快啲啊，等我出年赢头马咁嗰啲啊， 呢啲帮佢哋生财噶， 系咪噶？即系咪多谢佢，咪感谢晒啲 friend 啊？ 系啦，佢哋都感恩咧， 跟住就锯佢啦， 感谢大地啊， 系啦，多谢你赐给我一只羊肉啊，咪嗰啲啊， 见到佢嘅时候咧，哎呀 ，Happy New Year 啦，咁样咯，佢就会向动物， 又唔会俾人觉得佢系傻嘅， 唔系嘅。佢哋或者傳統會係咁， 香港得唔得？ 特別淨係對係自己飼養嗰啲啊，即係俾人養。 唔係喎，佢周街拜嘅喎。 野外嗰啲佢哋唔會咁做噶。 野外都拜㗎喎。 佢周街拜嘅喎。 周街拜㗎。 周街見到啲動物，佢咪同佢講聲 Happy New Year 啦，阿狗咁樣咯。 喂，我哋下次試下，如果見有人放狗咧，你自己就算冇拖住一隻咧，你都同佢只狗打個招呼咯。 唔同嗰個人。 就唔同個人打招呼，淨係踎低咧就話 Hello Puppy， 係啦。 嚟 嘅。係啦。 係啊 ，Belgium 啊。 唔係喎，喂，可能有。意外收获喎，个主人见到仲话：哎呀，咁可爱嘅、 啊、 你咁样真系，哇！ 爱上你 系啊， 爱上你只狗啦、 啊。世界各地咧，真系唔同嘅地方咧，又唔同佢哋嘅庆祝一月一号元旦日嘅 咁我哋咧庆祝元旦日嘅方式咧，就系、是、叫你打电话嚟点唱啦， 18723888，欢迎大家打到嚟元旦日大点唱 18723888。 美国佛罗里达州报告首宗变种病毒确诊个案，20岁男患者无旅游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上月初一名义工装扮成圣诞老人探访一间安老院之后，院内最少26名院友死亡。他探访之后被检测呈阳性，卫生人员话未能够确定是否义工将病毒传到安老院，但在他探访之后。院內已經有26人死亡，另外100多人確診。在亞洲，南韓新增1029宗確診個案，事隔一日之後再次單日破1000宗。內地就新增19宗確診，本土病例9宗，包括北京5宗同遼寧4宗。天氣方面，強烈寒潮正為廣東帶嚟寒冷同非常乾燥天氣。正時分，本港各區嘅相對濕度普遍降至40%以下。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晚上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最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 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嘅农夫路回旋处去屯门方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嘅农夫路回旋处去屯门方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红磡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卫环里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红磡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卫环里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家有爱厂成日都提住大家一定要宠爱自己屋企嘅毛孩，但其实喺我哋居住嘅环境里面仲有好多毛孩需要我哋关爱佢嘅。喺新嘅一年呢，希望少啲听到呢周边嘅毛孩出现一啲嘅病痛，希望所有嘅毛孩们啊，个个都健健康康，有个温暖嘅家。我係家有爱厂嘅 Lu。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关心病人都有错？ 你咁做法啦，唔系关心紧一个病人啊，而系忽略紧其他病人啊。 唔好意思啊。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喺医院实习期间做错啲乜嘢？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成群约定展翅。 温馨 过新年，喂，肥妹仔就温剧，新一年我哋要送个祝福俾普天下嘅孙仔孙女。 好啊，快说啦，我想翻学啊！ 唔止翻学啊，系翻学校啊！ 啊，好耐都冇掂过啲同学仔啊！ 吓，你想掂边度啊？ 掂咯，掂掂啊嘛！ 丰收快活人，祝福所有孙仔孙女，人人有学校翻。 好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元旦日嘅风骚快活人大点唱开始啦，呼吁电话，呼吁电话。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453都等紧大家噶。 系啊，而家气温咧去到14度啦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一阵间我哋如果再唱歌嘅话咧，希望我温度可以继续回升上去啦吓。喂，记住啦，电话号码18723888。 站近到感到各位心跳颤动，大世界失重，渺小的互拥抵抗沉重，躺于泥土里壮阔了根据，无限成长里一起成长，微笑着，无需担心无声的未来，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彩，能开花的梦稀罕不再，让你我一起为世界栽种更多的爱与梦，大世界失重，渺小的背拥找到乐土，与风雨争持，向光线冲刺，豁出去一次，发现故事才开始，一串串地迈向更高天空，为了那初衷，一次次地堕进各种困局，要怎么继续找到能活得幸福的预告、哦、无需担心无声的未来，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这一代，无需到老才慷慨，留到某日看着花海，无非悉心灌溉，难过仍要期待。 佢都好长戏啊，佢系 Noel Boys 嘅种子啊，嚟到十二点差唔多十五分啊，我哋嘅元旦日大点唱咧可以开始咯，直播室嘅仲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清真派， 仲有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咧喺呢个元旦日1月1号咧同我哋倾下偈，点啊唱下， 系好好，我哋不如读下点唱先， 好啊，呢度 Lisa， 好啊 ，Lisa 佢话 Hi guys 咁样，因为佢写英文嘅，佢话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中文个。 是啊，他真的写 Hi 的、啊、真的啊 GUS 嘛Happy New Year, could you sing a song to me because my birthday is on 1月1号啊，咁样 好啊， 系 I wish my family and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good New Year and also I hope I can go back to Hong Kong soon 咁样，咁佢就话佢话佢都系1月1号生日嘅，佢可唔可以唱首歌俾我啊？诶，同埋想点唱埋俾佢屋企人啦、啊，香港嘅所有人啦、啊，希望咧大家都有个新年啊快乐啦，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快啲翻香港啊！嗯、 我唱咩歌俾佢听啊 ？Happy New Year， 英文歌 啦，系英文嚟噶嘛？系啊，阿爸嗰只啊嘛，阿爸嗰只。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就系呢句嘅啫吓。 OK， 新年快乐，佢话。 好，喂，我呢一边咧就有一位系啊 Hillary 啊，佢话咧三位主持好，佢咧就想点唱咧，就系祝佢两位元旦宝宝，我家姐Lydia。 同埋柏希小朋友。十三号生日嘅爸爸，同埋十二月三十一号啱啱过咗生日嘅星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佢话咧，因为Lydia 咧系王力宏嘅超级粉丝、哦。好啦，准备啦，猴仔吓、啊，可唔可以咧点唱一首王力宏嘅歌？又或者咧主持人唱一首王力宏嘅歌？ 哦，得得得， 听咧， 冇问题，我演奏佢乐器嗰部分啦。 噔噔， 唯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我的唯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个钢琴，哇嚟咗，得唔得？ 啱咗，啱咗啲咩啊？彭生。 啱咗系唯一咯， 系咯啱咗，系 佢讲咗读咗系咪啊？好，咁呢度咧有Carrie Kitty， 佢话希望大家喺2021年咧都系健康平安，能够除口罩相见。 系好啦，呢度咧就有Sico Law 啊，三位好，元旦快乐！今日咧就系我同我马骝老公仔结婚嘅周年纪念，祝我哋咧继续开心过日子啦吓！我哋咧又去翻摆酒嘅场地去饮茶啦，哦，几得意喎！特登去翻自己擺酒嘅嗰、那個即係紀念地方度、 哎。我間拆咗啦， 你間拆咗啦， 係啊， 唔代表啲咩嘅，唔好咁 你兜啊，唔該幫手兜。 即係所以有時留得多留啊，留唔到 啊嘛。 我都唔想兜落去，唔係重點唔係個地方啊嘛， 係 個人啊嘛。只要你哋又繼續甜蜜啊，同埋恩愛咧，樓下間麵包鋪都可以係你哋擺酒嘅地方嚟㗎。 是啊，总之你隔篱嗰个仲喺你隔篱嗰度咁样， 唔系我强调系你哋要甜蜜同埋恩爱，系啦，好啦，咁你哋记唔记得我哋啊？我年年咧我都会翻去嗰度饮茶噶，豪仔啊，可唔可以咧再读一次呢只歌俾我听？ 咩歌？ 就系咧，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代，是我生命里的一切。 哇哇， 如早知今天有幸，可相爱在当初，系冇错。唯独你是不可取代啊！俾我哋听，咁啊，最后咧祝香港人平安喜乐啊，疫情消散。 当时你真系读歌王嚟噶，真系 系咪读得几好啊？ 真系唔系讲笑。 我有标点符号噶，我中间有停噶。 系啊， 唔该 晒。喂，我呢边有包啊， 咩包啊？ 包包 系啊， 系咩包包啊？系平洲包包。 哦， 平洲包包咧就话靓田阿读歌豪，仲有咧彭爷，你哋好啊！首先咧，祝我哋香港电台所有嘅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病毒要拜拜，咁、 yeah. 就继续咧风骚快活人。咁啊，包包话咧，我哋一家三口咧喺过去2020咧，即系托赖啦，都过得唔系太差。 嗯， 知道咧有唔少香港人啊都遇到难关嘅，咁希望咧2021年今年咧就抗疫成功，回复正常嘅生活，经济复苏。咁佢咧就想点唱呢个逆流之歌嘅，系咪真系 逆流大叔嗰只咯？系啊系啊系啊， 逆流大叔嗰只系嘛？ 系 咁啊，多谢我哋，咁啊，睇有冇机会啊听到啦吓。 Eileen 咧就话啦，2020咧因为疫情啊，搞到全世界都好伤感啊，但系佢嘅愿望咧就系2020咧，反而咧实现咗啊！佢今年咧佢有个女女啊出咗世啊， 哦， 系啊，系啊，佢话喺2020年咧苦中咧绝对咧2020年咧喺苦中咧就绝对系即系大点喜乐啦， 系， 咁啊而家2021年啦，祝大家咧新年快乐，希望咧快啲咧真系除口罩相见，疫情快啲走。 好，呢度 Connie Wong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祝你哋一切平安，新一年咧，希望疫症快啲消失咧，朋友可以共聚。咁啊 ，Yin Yin Lam 咧就话啦，新年愉快啊，祝福咧妈妈咧喺院舍咧，佢就嗰、那个院舍咧就中咗嗰啲新冠肺炎啊，但就可以咧对抗病毒成功，早日康复，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嗯，好啦。彭姐呢边咧有阿卡文啊，卡文话咧三位主持好，嗯，大家咧都努力挨过咗2020年啦，虽然咧日子辛苦啊，但系咧我哋仍然系要积极迎接呢个2021年嘅，咁啊祝愿世界各地嘅人咧都身体健康，开心生活。另外咧，佢话咧更加需要关心啊身边嘅屋企人啦，同埋朋友嘅。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要主动提出帮助， 減少啦不愉快事件發生，香港人加油啊！咁講，多謝阿卡文啊。 我諗可能係講緊早兩日咧，咪有個即係好大嘅悲劇啊！即、就、係、是、我媽媽好似話，即係獨立照顧三個細路咧，就真係有啲係啦，即、就、係、是、非常悲慘嘅嗰啲倫常慘案，可能大家睇到咧都覺得，如果可以及早伸出援手咧。就唔使等佢自己单打独斗吓， 有阵时都唔好话介意别人会话你多事啊，有阵时真系可能你嘅一点二嘅所谓多事咧，系可以帮助到你身边好多人嘅。 咁、我哋要多谢一个人啊，一定 咩？ 鬼妈妈。你唔好怪阿鬼妈妈多手啊，佢多手煲多两壶汤， 点会系多手？ 咪多手煲多咯，系啦，佢个女又肯多手、啊，拎多两壶汤上嚟， 咁就救拯救咗两个生命， 最少拯救咗两个嗱，我系唔需要嘅，系啦，我系乘机舐嚟饮 嘅 啫， 我 系 志刚啊， 系啦，你同你志刚咯，即系可能如果阿鬼妈妈冇叫个女咧滴两壶汤上嚟咧。就唔系话你哋两个有啲咩事嘅， 我哋或者冇活得咁长命啫。 唔系你哋只不过系活得冇咁滋润， 冇咁滋润。 系啦，你哋都系活得好好嘅，不过冇咁滋润咁解啫。所以呢个真系好好啊，系咪先？阿贵妈妈多口一句，多手一煲。个女又多手一拎，哇！你哋多聚一饮，咁就掂晒啦。 我妈咧，即系当我拎因为佢见住我出门口啊，佢话：诶，辛苦你啦，咁样佢都话辛苦我。 咦，你哋咁似日剧嗰啲嘅？我家婶，我今日要努力哦。 咁好 啦， 系 啦， 系啊，啱嘅啱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咧， 关心多啲侧边嘅人啦。 系啊，发挥多啲邻舍互助、关怀互助嘅精神。 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烧滚已焦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盖掩，埋夏天制服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便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倒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档。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 再去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劫数。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令你可以有更好的。 原来很大，还很大，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我哋面对未来日子可以安慰自己嘅其中一首励志歌曲、 嗯、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 呢个心态都系好重要啊！ 系啊，但我头先一路听还很大，还很大，会唔会即系 年纪 身材 咩都好啦，还很肥很肥嘅， 其实都还很大啊，唔使咁系咯，唔使 够晒大噶啦， 够噶啦， 身形高， 唔系个脑袋系啦 ，OK 噶真系。 我哋争取时间，仲有啲点唱上 嚟，嚟读一读一读。 嗱，有阿平。是啊，拼燕他说呢2020年呢就已经过了的啦，咁希望大家呢可以除低口罩啦，大家可以呢露出美丽的笑容啦，祝福所有受到感染的啲病人都能够是早日康复啦，同埋香港人加油啦。另外阿 Cola 呢他就说啦，送走2020年啦所有唔好嘅嘢，咁要迎接呢2021新希望，加油。 好啦，呢度有 Bonnie 啊，佢话咧三位主持好，希望大家都日日健健康康，时刻丰收。我系 Bonnie， 我要先祝咧喺加拿大嘅外婆同埋喺菲律宾嘅妈咪咧身心安康。哇，都分得好散下哇。咁啊，仲要祝咧加拿大嘅舅父舅母、弟弟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安心出行。咁咧，仲有喺菲律宾同埋香港嘅弟妹咧，同埋佢哋屋企人咧都安安定定咁生活。啊，仲要。我要点唱俾欧瑞强嘅《少年梦》俾个仔听，想点呢只歌？配谦听，祝佢喺加拿大咧有啲美好嘅回忆。最后，身边嘅女啦、子乔啦，同埋佢爸爸咧，祝佢哋继续努力咧，我哋一齐对抗病毒同埋生活上面嘅困难啦、大家努力将呢一个病毒咧踢离地球。 好 ，Miss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三位甜甜子豪鹏仔，祝你哋咧都有个新嘅一年咧，新年快乐，新嘅开始，点唱俾大家听啦。咁另外咧，阿 Cam 靓妈咧就话你就系我啊，佢住喺新加坡嘅邝太啊，佢2020年咧系有唔开心嘅，但系希望2021年咧大家都有个新嘅开始，人人都要健健康康，加油俾心机，一定会更好嘅。 好，阿孔志娟咧，佢话祝三宝咧身体健康啦，全世界都冇疫症。佢话香港回到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嘅时候，多谢你啊。 好啊 ，Winnie 咧，佢就话啦，哎呀，迟咗点唱啊，不过都唔紧要啦，啱啱好讲喺新一年，希望你哋读到啦。新一年，首先希望呢个病毒快啲走。呢一年咧戴住口罩已经好辛苦啦。佢话我块面咧多咗几粒小疮仔啊，已经系好失色噶啦吓，即系。对于佢绝美嘅容颜嚟讲，佢唔想再戴口罩啦。咁咧，今年咧已经踏入咧，好希望咧可以祝福我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包括彩云明爱宿舍嘅员工、爸爸妈妈、细佬妹，成日唔定性嘅肥仔君啊，祝各位咧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咧、生活愉快嘅。仲有啊，你哋二台咧上上下下全体员工咧，希望你哋就要更加健康。Happy New Year 2021，多谢晒。 就话啦，你哋好啊，好快又过咗一年啦，希望新一年咧疫情快啲离开啦，唔使再戴口罩啊！佢话新一年咧，佢要祝福啊，佢个好朋友啊，小玉咧，佢今日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仲有咧，都要咧祝福下自己，1月12日生日啦，祝自己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希望好好读首生日歌，过佢哋听。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天天都咁笑容。 小玉 小玉系好咯，同埋小玉可以变妻噶嘛，小玉妻，祝你生日快乐，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呢首歌要点埋俾阿 Ben 听， 好啊， 因为阿 Ben 咧就 Rebecca 佢嘅细佬嚟嘅，咁一月一号生日啦，咁 Rebecca 咧就话祝细佬咧身体健康，仲有咧就爸爸咧因为老人病入咗人际医院，咁咧就多谢啲医护人员悉心照顾，希望爸爸下个星期可以出院啦。 系啊，嗱，时间嚟到咧12:30噶啦吓，我哋一阵间听新闻，咁我哋咧继续呼吁大家啦，18723888，18723888 ，fax 号码咧23396453，2021元旦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旦日开始，连同周末有三日假期，有市民到郊外游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节日街上回复人头涌涌，未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可能回升。佢预计大约有40000到50000人要接受强制检测。如果当局期望七日之内完成，意味要提升检测能力才可以应付到，并且关注能否在48小时之内得出报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贺柏良周认为，疫苗面世有机会令疫情好转，希望今年有机会实现有条件下出境旅游，但政府和社会应该以战时状态的策略防控疫情。踏入新一年，有基层团体发表新一份民间儿童权利专员报告，选出去年十大贫穷儿童关注政策的进展，排头位的仍然是房屋政策，连续第十年成为贫穷儿童最关注的问题。团体又为政府过去一年的表现评分，满分100分，今年分数是8分，比去年下跌13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會公布，由3000多名18歲以下會員投票選出貧窮兒童2021年十大關注政策，頭三位依次是房屋、教育和醫療政策。明報報導，發展局正在探討在另一個海濱位置重置已經在2007年被清拆的皇后碼頭。發展局回覆查詢時候亦都話，正在探討是否可以在其中一個優化海濱項目下，在另一個海濱位置重置皇后碼頭並恢復碼頭功能。發展局說，在未來幾年當局都會推行多個優化海濱項目，政府已經在2016年那陣在中環9號和10號碼頭之間就重置皇后碼頭的設計方案進行公眾諮詢，政府正按收集到的意見詳細考慮未來路向。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晚上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现时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落龙富路回旋处嘅支路意外咧，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咁不过咧，快线已经重开，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落龙富路回旋处嘅支路有意外，而家咧快线重开，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受到意外影响，龙富路回旋处去屯门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近收费广场一带开始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音乐说。 文永亮的音乐选择，哪一首同 Anita 的合作？ 一定是烈焰红唇。跟前我都未是他监制来的、是黎小田先生是他监制。当年 他就说、有冇歌啊？寫俾阿妹啦咁樣。但係 Anita 之前嗰啲快歌，即係好少有即係本地創作啦。咁、所以我就即係諗嗰陣時啊，有時候玩 R&B。 逢星期五六晚上十一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載記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喂，肥妹仔就玩剧，新一年我哋要送个祝福俾普天下嘅孙仔孙女、 啊。好啊 ，Please 啦，我想翻学啊。 唔止翻学啊，系翻学校啊。 啊，好耐都冇掂过啲同学仔啊。吓、 啊，你想掂边度啊？ 掂咯，掂掂啊嘛。 丰收快活人祝福所有孙仔孙女，人人有学校翻。 好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翻嚟最尾半个钟头嘅风骚发户人啦，我哋有点唱嘅1872388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系咁啊，继续啦，呢度有平洲啊，咁样佢话你哋好啊，佢话咧祝阿彭爷咧继续升职，阿豪仔你就身体健康之外咧，仲要继续睡落去， 帅 系啦， 帅帅把不得走开， 系啦，咁啊我咧就要继续带多啲欢笑俾我哋，即系俾啲听众啊，佢话听到你哋嘅笑声好开心噶，多谢我哋三个咧，就成日带即系逢星期一至五咧，欢乐三小时俾我哋嘅香港市民啦。咁啊，祝咧香港咧唔好再有疫症啦吓，回复正常嘅生活。 嗯，好啦，我呢边咧就有阿 Fanny 嘅 ，Fanny 就话咧，彭仔、豪仔、甜甜，踢走呢个2020年啦，咁啊迎接咧2021年，冇晒疫情啊，希望回复正常生活啦，全世界人都要加油。 系，冇错吓，好啦，咁啊 ，CK Lee 咧，佢就 inbox 我哋啊，佢就话咧，田豪晴，你哋好，本人系 CK， 想你哋咧可以喺一月四号咧，读出咧呢一个点唱噶，不过咧我哋早咗啦，而家吓，点解咧？ 提早 咧，系提早啊！因为一月四号咧系本人啊太太 K K 嘅生日啊，希望咧豪仔可以唱首生日歌咧。多谢你，亦都咧想点只歌咧，就系俾太太啊，就系、是、郑中基嘅《My Only One》。多谢你哋。 My Only One 嗰、 那个系咪咁样唱？ 系啊，啱早排成日丧播嗰 阵。其实你嘅读歌同我差唔多啫。 你呢只问题就唔关 事。咦，你收敛咗，你本来唔系想讲呢句嘅，岂有事你真系，祝你哋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嗯，好啊，呢度咧又阿 Macy 佢话你哋好啊，甜甜之豪啊，彭仔祝我哋咧新年快乐啦。咁啊 ，Jackie 就话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终于送走唔好嘅2020，我哋要迎接新嘅2021年啦。祝愿咧香港咧每一位嘅香港人咧都身体健康，个个有工做，事事如意，疫情要消。 哎呀，好啦，咁我哋都听下听众电话，都有啲朋友打咗入嚟啦吓，18723881872388，咁啊元旦就点唱？你系第一位幸运儿啊， Hello. 你系咪嗰啲咩元旦点唱 B B 啊？ 系系啊， 系你啦，系你啊，陈太 ，Happy New Year， 陈太 ，Hello， 喂， 你好啊， 陈太 ，Hello， 新年快乐， 听 唔 听到啊？ 听到啊， 听到啊， 你好似仲瞓紧觉喎，系咪啊？ 咩话？ 你咪瞓紧觉啊仲？ 唔系，因为费事嘈到隔篱啊！ 哦，即系隔篱仲有人瞓紧觉。 即系你琴晚系通宵嘅，玩到系咪啊？ 唔系喺医院啊！ 哦， okay、 咦，你系元旦 B B？ 我咪先， 唔系，可能探病咧。我哋慢慢讲，慢慢讲。陈太，你嚟分享下先，系 你系咩情况啊？ 系 喺医院等紧生小朋友啊！ 哦，系啦，系啦， 哇！我哋真系玩六彩一样啊！呢个中题几个字啊，真系。 OK OK， 系啊，医院 紧张啊， 喺医院准备生 B B 嗰个阶段， 即系你系喺产房。 唔系啊，我1月8日先生啊。 哦，仲有几日嘅。 O K， 咁就而家喺度医院里面养，即系俾心机啲我养胎，系咪 啊？ 系啦， 系 啊。O K， 哎呀，紧唔紧张啊？迎接呢个2021年嘅 B B。 紧张啊，因为佢有事，所以先要咁早入院。 哦，冇问题嘅，诶，顺利嘅，顺利嘅，唔好咁担心。 系啊，咁而家喺医院度咧，我想问下你环境点样噶？里边咧，即系大家会唔会嗰个防疫意识啊，超高涨咁样噶？ 紧张会唔会？ 都会个个戴晒口罩，戴晒脸匿埋咁。 系喎，你系咪都屋企人入唔到嚟探噶？而家 系啊，系啊。 哇！咁你 像咯，系咪啊？ 你而家真系自己同我 B B 两个人咧，就互相喺度倾偈打气噶咯喎！ 系啊，你不停咁搓下个肚，你系 B B B B， 你乖下。我哋日日听住风骚派回 人。系咪得 B B 同妈妈两个啊？定系妈胎嚟噶？ 两个 系两个啊？ 个 B B， 佢一个 B B。咁呢个系你第几胎啊？呢个 第一胎。 哇！你呢个好难忘，第一胎就已经系撞正呢一个大时代咁样咯。 系啊， 咁佢系仔定女嚟噶呢个？ 女仔， 哦女仔， 系啊，小公主啊， 系啊， 唔使担心啊，陈太，即系咧，虽然咧系而家喺呢个环境， 林太你俾啲意见啦， 系啊， 系啦， 你系林太啊， 系啊，知道系咯，咁即系我意思话，你系仍然喺个医院里面咧，喺度即系喺张床度咧去度过呢一年咧，可以静静地，咁啊 B B 咧可以平平安安咁样出世，因为有医护人员一路都即系都睇住你检查住啊嘛，所以系啊，所以有咁强大嘅后盾，系见唔到屋企人嘅，咁咧可以视像嘅，咁咪俾一个好难忘嘅一年你咯， 系啊，你老公喺屋企咧，你唔好以为佢喺度叹紧啦，佢一样系忧心忡忡嘅，佢不知几想煲啲靓汤俾你饮，但系唯有自己代你饮咗先。 佢温紧书， 佢温紧咩书啊？哦，育儿心得。 唔系，佢今晚要考啲电脑试。 哦，几上进啊！你睇你老公， 咪就系咯，佢都冇赖低度。 佢绝对唔系谂住用打机嚟扮考试个。 唔系。 哦，咁就好啦，咁就冇问题。咁你有咩点唱啊？你系咪想同个 B B 讲啊？定系想同屋企人要打啲招呼咁样啊？ 想多谢我屋企人， 系 即系成个怀孕过程成日照顾我咧，嚟屋企煮饭，帮我做家务啦， 系， 同埋老公又帮手煮饭，同埋照顾我啦，同埋入咗院之后，好多朋友啊，啲弟兄姐妹都好关心我，同埋送啲物资嚟俾我食，因为医院啲嘢食唔够饱，同埋好难食噶。 哦，咁佢哋送物资系咪都唯有即系交俾医院门口，佢再拎入嚟咁样噶咯？ 系啊系啊！ 哇，你有咩食啊？有咩食啊？听下得唔得？有咩好嘢俾你食啊？ 冇味嗰啲嘢， 唔系啊！啲物资啊，啲物资啊，佢送啲咩物资俾你食啊？ 我送啲咩物资？蛋糕仔啊，面包啊， 啊， 奶啊嗰啲咯。 哇！即刻甜晒。嗰啲叫做咩？友情同埋关怀啊，离晒啊， 系啊， 好啊，甜在心。咁啊，咁你慢慢咧安心养胎咯。到咧你生咗之后咧，咁你再出院再打俾我哋咧，同我哋一齐互相恭喜下，好冇？ 好，我仲想特点唱埋俾我阿姨咧，佢而家喺美国啦，咁就可能中咗新冠肺炎，等紧报告而家，祝福佢同埋佢屋企人，希望。就算希望冇中啦，如果中咗都快啲好翻 我相信你系教徒嚟嘅，我哋唯有讲嗰句啦，交俾个上天安排啦。 系啊，你为佢祈祷啦， 系 咪？ 好啦， 都祝愿你一切顺利啊吓。 系啦， 平 安安 ，OK， 好，拜 拜，拜 拜。哇，头先我哋听到咧，佢又细声啦，跟住我哋谂紧啊，喺医院做啲咩咧咁样？系啦，其实佢同元丹 B B 嗰个 系因为开心事， 系啦，系开心事嚟嘅咁样。唔系我觉得咧，其实佢个老公咧都会好担心噶。想当年咧，你都系要。即系我就入医院咧睇老婆嘅时候咧，系你周居劳顿啊！不过你起码咧都好似每日都望到佢咧，即系安安全全咁样咧。哇！你话而家个老公就系开喺屋企度温书，佢绝对唔会打机啦，好肯定。佢就净系好关心咁样。 咩最问题咧？即系系咩都做唔到咧？嗰下惨啊！ 系啊，你又唔知佢话老婆佢有冇踢你啊？佢有冇搓你个肚啊？咁样嗰啲咧，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要共度时间咧，就挨埋呢一关就冇事噶啦。 好难忘嘅一年啦，咁希望即系透过呢一年咧，大家可以即系继续努力啦，系咪？ 好 都挨得到啦，系咪先？ 系啦，好啦，再听下位听众你边个 ？Venus Hello， 早晨啊 ！Hello， 新年快乐！ 早晨甜甜，早晨豪仔， 早晨 早晨 鹏仔， 早晨鹏仔， 耶！ 祝福你哋新嘅一年，大家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去。 多谢多谢。 祝福头先嗰位听众唔使惊，万有都要系掌管喺神手里面啦。 系 系 系，冇 错， 系 啦。 祝福佢啊，唔使惊啊。 系加油。 好啊，你点情况啊你？ 我 OK 啊，感恩啊，因为过去一年虽然疫情大家都艰难嘅日子啦，但系我感恩我哋一家人都有份工作啦，一家人都平安啦，健康咯。希望快啲疫情过去，全球经济复苏啦。 哦，系啊，系啊， 系啊，呢个 紧要啊。你有冇发觉咧？如果呢一年咧，你补到份工咧，你直接觉得好似中咗六合彩头奖噶啦。 是啊，好开心啊，起码即系起码仲可以出门口翻到工啊。 系啦，所以我哋其实过去嗰一年咧，我哋好多人都学识咗咧谦虚同埋感恩啊。 系啊，系啊，即系要我希望即系所有人都学识一样嘢咯，唔好埋怨咯，因为我哋遇唔到嘅，就好多嘢都系唔系我哋掌管咯。 系啊，我谂过去一年咧，譬如我学识第一样咧，就系以前可能你就话我要食和食先得嘅，而家你有糖食已经好开心啦。 嗯， 食乜和食啊？有糖食就够啦，真系。 餐餐都开心啊！ 系啊。 真 係啊，即係我覺得除咗即係其實就小朋友都小朋友都會影響啦，但係原來有真係翻得學校嘅學咧，係唔係咁唔係 見到面咯？ 唔係話 must 嘅喎，即係唔係 啊？係啊，唔係必然㗎，真係。 係啊，唔係必然啊，即係而家仲可以呼吸到都唔係必然㗎，真 係。 係啊，所以你有冇特別咩朋友你想同佢點唱啊咁樣㗎？ 係啊，今日我先生生日啊， 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係啊，佢喺我隔離啊，我哋係啊出咗去準備去食飯啊，去啊係啊張生嗰個餐廳食飯咯。 O K， 啊喺湾仔嘅湾仔， 先生喺边度啊？ 咦，先生我隔篱啊，你同佢讲 声，讲声啊，佢叫咩名啊？ 好啊，你等等啦。 寿星仔 ，Hello， 早晨桂花田 ，Hello， 早晨贤仔，早晨豪仔 ，Hello， 张生，寿星公系嘛？ 系， 系啊， 生日快乐！ 你有咩愿望啊？有咩愿望唔怕同我哋讲？ 最紧要平安，最紧要呢样嘢啦。工作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啲将2020啲唔好嘅嘢走晒，2021年重新又一个新一年又开始啦。 系嗱，我帮你用男人嘅翻译咧，头先佢第一个愿望系世界和平咧，心底嘅意思就话老婆闹少我多啲， 咁就世界和平啦。 咁就世界和平啦，我知你唔敢讲嘅，我帮你翻译出嚟。 咩豪仔？你唔好咁大声，豪仔会俾人闹噶。 嗱系咯，系啦，咁你哋一阵就去你间餐厅度庆祝啊？ 去阿张敬轩嗰间餐厅。 哦，我听到你话你嗰间，张山 张山嗰间啦，就系。 你讲拣我你哋啊？ 系啊，食意大利餐。 因为疫情关系，咁夜晚冇得食，咁亦都冇得出街食，所以晏昼一齐食咯，就系同太太两个。 好啊，咁你有冇期待收到咩礼物啊？ 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开开心心一齐咁样度过就好好噶啦，好有大礼物噶啦，叫做 你睇真系好啊！啲老公 证明咩啊？呢个老公咧被纯化得差唔多 ，OK， 调教个 level 唔错。 人哋老公好啊，你就话 咪好咯，咪纯啊，个人品又纯啊，系纯 品。咁好啦，你 话我太太听啊， 你睇下，佢惊咗啦，第一时间阿老婆你翻嚟啦，咁样。 系 ，hello， 系啊， 我可唔可以点唱啊？ 可以。 雨后阳光啊，呢首歌咧好有意思噶。 好啊，你讲啊。 系啊，因为咧当年我同我先生结婚嗰日咧八号风球啊，点不知雨后阳光咯。系啊，希望而家疫情都雨后阳光啦，地上每一个人都平安啦，快啲过翻好日子啦。 好 啦， 系啊，哎呀，佩姑都系今日生日啊，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啊， 好啊， 好啦， 恭喜晒， 拜拜， 拜拜，拜拜， 大家都平安，拜拜，年年祝福大家，拜拜， 多谢。 一亿一百天，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 生惊喜遇到你， 许志安雨后阳光送俾普天之下咧，即系经历咗好多风雨之后咧，终于迎嚟幸福快乐嘅你们啊吓， 送埋俾歌姐啊， 好，梗系希望佢啦，系啦，佢唔系英语又阳光啦咩？阳光咗啦，系咯。 O K， 系咯， 好啦，咁啊，记唔记得我哋乐富嗰个鱼佬啊？ 你记得你鱼佬啊？ 我哋之前去咩噶嘛？去做个访问啫。佢太太， 你快介绍我识啦。 哦，佢太太阿 May 啊，佢都系今日生日噶。 哎呀， 系啊， 祝 阿 May 生日快乐。 阿 May 系你啊？是你吗？ 系咪鱼太啊？咁就 系鱼佬太太啊？ 系啊，鱼嫂咯，我会叫鱼嫂， 系 啊， 鱼嫂， 鱼嫂。 好啦，我哋好，你继续。 睬佢， 继续听电话。 好，你未电话未打，未电话未打吓。OK， 嗱，好啦，有啦。 咁我讲， 你讲先，你讲先啦。 好好啊，阿 Kendrick 啊，佢话咧风骚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佢第一次点唱噶咋。咁阿 Kendrick 咧，佢就有一件开心事咧，就系话咧，佢同好兄弟兼同事 系 阿 Carrie 就一齐升职。 哦，恭喜！ 佢话咧，我个好兄弟 Carrie 咧，将会喺二月咧正式咧成家立室添啊。 系 作为咧佢嘅好兄弟咧，好开心啦。咁啊，祝佢啦同埋女朋友咧就幸福快乐啦，即系佢未来太太啦。新婚快乐啦，仲有咧就系希望佢嘅好朋友个妹妹阿晴晴啊，可以咧翻去韩国咧完成学业，亦都希望咧我哋能够读出，已经读出咗啦，多谢你。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系阿 Philip 啊 ，Philip 咧就话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百毒不侵啦，想听 朱咪咪嘅《今天的我》。阿桂妈妈可唔可以唱 朱咪咪 啊？ 今天的我唔系汪明荃嘅咩？ 我谂好多人版本啩，我头先 有唔同嘅版本。 系啊，点唱噶？系点唱噶？ 系咯，彭爷你应该识嘅系嘛？ 我唔 哼两句。 今日的我唔知点样啊，跟住 咁样噶 ，get 咗啦。 今日的我 打到昨天的你， 系咩系咩？好啦，听听用电话先，一八七二三八八，可能佢识唱咧。阿乐，你系边个啊？陈小姐， 系我， 系啊， 你好啊， 系啊。 你好，我是阿薇啊， 阿薇啊， 阿薇 你见点啊？阿薇阿薇上次我都系咁同你讲嘢噶， 薇薇啊， 哦薇薇啊， 你好，薇薇 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薇薇， 新年快乐，我真系好中意听你哋啊，而家今日休息先可以听到你哋， 系啊，多谢你啊，但系薇薇啊，你把声咁后生咧，你咪唔会识得唱 朱咪咪 嘅《今天的我》咯，嗬，系啊， 系啊， 但系可能你上网揾过咧，你会唔会听过呢只歌啊？ 未啊，其 实未啊，未啊，好啊！你今日有咩特别点唱？ 首先真系祝香港好啦，香港人加油！ 系 咁快啲走啦，个疫情冇晒嘅，全部今日开始咁样啦。 系 咁另外咧，我想祝我老公一月七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样。 系 有啊，仲有咧，我想讲祝个朋友加油嘅，就系梁小姐啊，因为佢近排有抑郁症。咁佢希望佢加油，一定要俾心机，自己会好嘅，唔好成日惊又话要唔知等到几时先好，总唔知我哋个朋友都同佢打气嘅。 系啊， 系。但佢有冇揾专业人士帮助先？ 其实睇紧医生噶啦， 咁就得啦，咁就得啦，系啊，因为最紧要有人帮佢咧，我谂先至可以即系尽快康复噶。 系啊，因为我哋都即系久唔久约佢出嚟倾下偈咁样咯，希望佢吓舒缓下个心情咁样。 你有冇介绍风骚快人俾你听啊？ 佢就听完先搞成咁啊，可能。 其实我都想啊，但系因为我哋要翻工咧， 唔系你介绍俾我听啫嘛。 系啦， 系啊， 我哋有节目重温噶。 系啊，我哋有得 download 我哋嘅 Mind App 噶嘛。 佢如果真系好唔够时间咧，我哋录啲精华片段，例如系逢星期五我哋读歌嗰部分。 系啦， 系啦， 等佢笑下先。 佢听到话哇咁难听都仲可以开麦，呢个世界充满希望喎，咁啊嗱就冇事。 系啊，其实真系听到你哋节目一定要一定要开心噶。 佢仲话系， 佢认同 系。 唔系啊，真系咁希望你哋同佢都打气啦。 系啊，梁小姐加油啊！ 加油，梁 小姐， 呢度真系咧好多，我哋唔系，其实咧，你即系 join 我哋嘅 party 咧，好多听众咧都喺，即系就算佢哋喺留言区里面咧留言咧、嗯，其他听众见到佢、嗯、都会同你哋加油噶， 系啊， 所以好大力量噶都。 你望到我哋三个主持各有缺陷，岩岩惨惨， 都坐埋一台， 坐埋一台喎，系咯，仲有嗰个升职加薪做台长添，你谂下， 咪系咯， 系啦嘛， 系啦， 呢个相夫教子，生活美满喎，系咪先？哇，我仲有个大慈善家做我老婆，佢都仲未离开我，几好啊，系咪先？哇， 唔使咁样嘅， 大家都系几幸福啊，真系，哇，越讲越衰真系， 即系冇可能 鼓励啊，真系， 系啊，啱啊，所以你叫阿梁小姐一定要，唔系叫梁小姐一定要听住我哋节目，咁佢就会开心。佢啊，原来呢个世界有三个， 嗱又嚟啦，唔好再踩啦， 咁开心嘅， 咁开心嘅节目咁样咯， 系啊，知道，多谢你哋啊， 唔好客气啊， 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好啦。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系咪都尚算几顺利啊？应该 其实我咧2019年同今年都麻麻地嘅， 系咪啊？ 所以我都 真系2020 打气，系2019年差啲，咁希望我身体好啲啦，同埋都大家同屋企人都开心啲啦，咁样咯。 哦，但系你头先把声好愉快，佢呢度同我哋讲咧，佢笑骑骑， 所以正能量呢啲咪叫做。 因为突然间讲自己唔开心嘅，突然间会转少少 channel。 哦，明白嘅，明白 嘅，唔使嘅 ，OK 嘅，打得走佢嘅。 咁你嘅难关过咗未啊？你自己？ 叫做过咗，都过咗噶啦， 都 过 咗噶啦，系啊， 扫走啲唔好嘢，好唔好？ 系啦， 系大家努力，我努力嘅会。 好啦，咁你同梁小姐大家互相加油咯，好唔好？ 多谢你哋开心心啊 ，thank you， 拜拜，妹妹， 好，拜拜。原来我哋个作用咁大，我哋用自踩嘅方法啦， 几好啊！咁我哋 自踩攞个真相出嚟啫， 系咩治疗嚟噶嘛？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唔能够请啲太靓啦、太正嘅人， 系啊，太好啊，太 即系如果唔系就会令到啲人话，原来要咁靓咁正先做得。 嗱，阿鹏仔自己自动伸只脚埋嚟， 所以日子我哋糟蹋咗阿祖啊， 冇错， 系啊， 阿祖成日话我屋咁完美，冇理由噶，真系，系啊，真系。好啦，我哋再听到听众电话，到你系边个？Amy 是你啦。 喂 ，Amy 啊， 系你啊， 你又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系啊，有咩点唱 ？Happy New Year。 系， 嗯， 有咩点唱？ 我咧就今睇先，我仔响北京做嘢，所以因为疫情翻去咧就翻唔到嚟，差唔多大半年啦，系啦。 佢喺边度做嘢话？ 我 北京，我头先听到话佢花墟度做嘢。 甜花。佢喺花墟度做嘢，点解翻唔到嚟啊？ 花墟度做嘢， 行都翻嚟啦。 哦，北京，跟住咧， 咁因为疫情关系，因为北京都几严噶，同埋你香港，你一翻嚟14日，咁你翻去北京又14日，咁来回咁，所以就都同埋喺飞机上面都危险啦。 系 咁我哋都提议佢暂时唔好翻住咯。系啊， 咁啊，点样视像啊？ 佢阿仔啲同我孙咧都系视像啊，咁见咯，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啦，咁都好多人喺制度做嘢，或者啲唔整我仔呢啲，譬如咁，同埋啲人啲小朋友可以翻学啦，系咯，我哋有啲義工蒙特梭利同學會嗰啲都可以譬如疫情走咗，我哋可以繼續去啲學校度做義工啦，同埋可以見面啦。 係啊， 哇！呢只勁嘢嚟嘅 喎， 係啊，大家身體健康啦。 其實我平時都係講呢只嘢嘅，最尾嗰兩個字咯，我就 sorry 咯，係啊 ，sorry 係啦，佢都 係因為係我哋學咗蒙特梭利，所以就你講 sorry 都係差唔多咋。 OK， 好啦，希望佢都一切順利啦，同埋身體健康。 好嘛， 多谢多谢 ，OK， 拜 拜 拜。佢又唔系，我再捞过啊。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电脑问题 佢又再次出嚟， 唔紧要啦， 系剩得翻一分钟，系又唔系啊？真系啊，我俾你望住啦， 我唔使你唔使解释，你使乜 都冇 解释， 系啦，台长啊，即系唔关我事嘅电脑问题啊，咦，哇，即系拖埋我添，真系，喂，读埋呢个 inbox 仲有啲点唱嘅吓，咁咧呢度咧又阿 Ken 咧，佢就话啦，小权祝小明咧，2021年咧有全新开始啊，身体继续康复啦，最坏已经过去啦，永远爱你咁样。 嗯 ，OK 啊，Justin 都话啦，大家好啊，咁样，所以咧佢话希望咧大家咧身体健康啦，平安系平安大吉啦，咁样 系 啦，哎呀 ，OK， 我哋电话系咁断咗先， 台长 cut 咗佢先， 咪就系因为你咯， 大胆真系。好啦，呢度咧谢丽霞咧都话啦，我想点唱俾咧宿舍嘅职员听啦，同埋和齐工场嘅职员咧，祝佢哋咧就新年快乐噶吓。喂，我哋要快啲接翻台长入嚟，如果唔系咧，临尾我哋都要打个招呼 ，Hello 喺度嘛。 Okay. 有佢喎，博唔到喎，系、 咪？ 好啦，咁我哋代台长讲一声啦，新年 快 乐啦， 身体健康。 系啦，我哋咧下个礼拜一咧，希望大家咧就继续精精神神，继续听丰收快活人。 拜拜。